晨，这个时段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好嘅船船仔呢在星期五的朝头早就会陪住大家。一样看一看今日是几多号先。今日是11月24日，农历就是10月12日。外面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0%的。都是讲大致天晴，最高气温都去到25度、啊、好像没有昨日那么热的。我都 feel 到，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够瞓，然后我的鼻已经开始湿湿地了。另外也是天晴干燥，大家搽多些 cream。另外呢穿衫方面一样了，减一件厚一点的褛，入面穿一个薄一点的衫，就不怕日夜温差太大不知道穿什么了。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咧，你觉得人生系啲乜嘢啊？你系好小心翼翼咁样过你嘅人生啊，定系你觉得啊，其实人生都好似系一个体验咧？不如试下冇俾自己咁多嘅界限，或者一啲框框条条，或者有啲叫 deadlines， 即系意思咧，譬如啊，有啲嘢咧，我一定要喺某个年龄先可以完成嘅，过咗咧就唔可以做啦。其实呢，我哋人生入面任何一个年龄都可以做自己想做嘅事，任何嘢都係有可能嘅。唔知你大家知唔知有一个90岁嘅婆婆，咁佢喺 social media 或者发表过一个演讲，佢讲呢一个说话呢係影响到我今时今日嘅。佢话佢好后悔嘅时候啊，讲返呢个婆婆今年90岁啦，佢话佢好后悔自己60岁嘅时候冇学小提琴，因为觉得自己已经太迟太老啦。但係如果佢话而家我60岁学，90岁的他已经有30年的经验，所以如果这件事你想做就去做，这件事你开心就去做，有热情就去做，无论怎么都好，好像年轻人一样有憧憬去做每一样自己想做的事。 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喝水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只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 错。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睇一睇出边嘅天气先。今日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比较低啊，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同埋高地嘅。走牛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咁展望咧周末期间风势都比较大噶。下周初持续系天晴干燥，日间温差比较大。出面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9%。咁啊，揭一揭报纸啦。之前咧施政报告有讲过嘅，啊，因为咧系想香港打造成为一个国际尊上嘅教育枢纽，咁所以施政报告会提出加大资助尊上院校非本地嘅学生下额咧一倍，甚至系去到40%嘅，咁亦都希望可以加强一啲奖学金啦，咁啊吸引多啲外地或者内地嘅学生嚟到香港升学。咁原来咧，过去五年咧，平均已经有1.4万嘅内地生系嚟咗香港读大学噶咯。咁不过咧，而家因为加大咗呢一个嘅限额啦，咁可能过去一啲未达一个收生门槛或者成绩比较差少少嘅学生咧，都可以入学。嗱，不过咧，你谂到啊，咁多啲内地生可能真系帮到香港教育啦。谂一谂，咦，原来有个新嘅行业咧更加兴旺。呢一个咧就系补习业啦。个原因系因为咧香港同埋内地嗰个教育嗰个考题模式咧有少少唔同嘅。内地咧就系考高考噶嘛，我哋咧就系考 DSE 嘅。咁可能一啲知识嘅层面啦，或者一啲作答嘅技巧啊，其实系好唔同噶。咁所以咧升学机构咧已经系帮嚟港升读大学嘅内地生咧，去专门针对佢哋香港嘅生活啦，香港嘅一啲大学生嘅学习啦，或者考试之前啊，都会帮佢哋嘅。佢话啦啊，因为咧好多嘅内地生咧，通常只系得英文堂先会讲英文嘅。咁但系香港咧，大学嘅课程咧，大部分都系英文，佢就觉得可能好吃力啦。咁所以咧，多数都会为一啲本港即系成功升读本港嘅内地生去提供一啲线上嘅补习。重要是你不要想啊，应该只是补英文啫，系嘛？唔系，原来不同专业的学生，硕士甚至是博士程度的嘢咧，都是可以补习的，而且标榜是24小时、7日，完全全天候无时差咁样授课啦。咁如果你是有困难咧，补一补就得啦。甚至有啲嘅补习社咧，已经系 show 咗张成绩单出嚟，话哇喺度补习嘅学生咧，全部 A 啊，或者咧4分嘅 GPA 啊。即平均的 GPA 意思咧，即系嗰个成绩嗰、那个我哋嗰个成绩嗰个位啦。四咧基本上都是最高分噶啦，每一间学校少少唔同啊。咁但系多数都是4分是最高分嘅。咁索要几多钱呢？都是嗱，譬如一个钟头一堂啦，就大概是559蚊去到900蚊人民币嘅。咁如果你一次过买100堂咧，每一堂就可以减到去400蚊至680蚊，都几贵噶喎。出边补习一个租学个价钱系，我谂最贵都300零，都唔系呢个市价。但系大学400零蚊，系唔知啦，唔知大家会唔会试下读啦吓？如果真系内地生嘅话。咁亦都係有一啲內地生去分享咧，自己啊，其實讀完之後咧，係會覺得舒服少少嘅，穩陣少少嘅。咁不過咧，大家小心嘅位置就係、是，其實咧補習社都 OK 嘅，最緊張就係千祈唔好揾人請槍或者代筆做功課考試，咁樣咧有可能就會影響學術誠信啦。 Thank you. 少年回不去烽烟里，每个梦压力般粉碎，定睡在十三岁躲不开某地里，地濒危的堡垒未去反对，世界残酷默许他死去，我与和平依据要问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若懂 这首歌是 GWL 的《十三岁的天堂》。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嗱，见到咧，应该星期六日嘅天气咧都系天晴嘅。秋高气爽都唔系秋啦，冬天咧咁啊，去下踩单车啦，话晒而家天气咧都唔错，咁啊推介几条路线啊，如果有时间，而家推介咗第一条先，就系咧呢一个叫做野餐首选嘅迪欣湖啊。嗱，首先咧你喺呢一个东涌嘅日东村租车之后，可以咧喺日东村出发嘅。咁沿住東涌海浪，有個好長嘅海岸線咧，其實大家都可以踩啦。咁當然順便欣賞一下呢一個非常壯麗嘅景色啦。咁另外咧，欣澳灣亦都係有嘢睇嘅喎。嗱，如果你係由欣澳站行去呢一個鹿頸村咧，其實嗰度以前咧係一啲儲存木材嘅地方嚟嘅喎。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啲木樁咧係插咗喺啲水入邊嘅，係幾靚嘅咁樣影出嚟。咁亦都可以欣賞一下呢個景色啦。 最后咧，你就可以去到迪欣湖嗰个草地度野餐啦，非常之惬意嘅。全场咧，如果你真系计埋野餐咧，我谂五六个钟啦吓，咁你真系可以够玩好耐噶啦，一家大细去又得啦，情侣去都得嘅。咁另外啦，又讲下东涌啦，不过咧呢一个就系东涌旧市集嘅机场跑道啊，同样由东涌嘅日东村出发啦，途经呢一个嘅旧渔村码头啦、后皇宫等等嘅地方，最后咧你就会去到呢一个嘅机场跑道尾啦。沿途咧，如果你系中意历史嘅朋友咧，就好开心，因为有好多嘅历史古迹嘅。尤其是譬如一啲東涌嘅炮台啦，咁另外咧去到機場跑道尾咧，其實仲有機會可以近距離見到一啲飛機嘅升降嘅。咁啊，最好最正係乜嘢咧？係可以睇下日落啊！咁我哋最後咧一齊聽多一首歌，就係周吉培嘅《你是我唯一的》。 若是要开口，回忆老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那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改未来。我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追究，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那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存在，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然将会是你。 我哋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老山隧道将会在星期日清晨五点起实施二通行。运输署表示，实施二通行之后，隧道对出的来回方向行车线将会由七条减至四条。为配合实施二通行，大老山隧道一带星期日凌晨一点起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安排。隧道来回方向和支路会由凌晨四点至到五点临时封闭。期间通宵巴士 N680 路线需要改行狮子山隧道。运输署又话，二通行实施大约半年以嚟，共处理大约5500万个隧道费交易，有大约6000宗个案一直未缴交隧道费，亦都从未提出隧道费争议。当局预计年底会将个案转交法庭处理。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市中心发生怀疑持刀伤人案，共有5人受伤，伤者包括3名儿童同埋被捕疑凶。警方相信疑凶是单独犯案，事件并不涉及恐怖主义。当地社交平台流传疑犯是外籍人士，触发几百名反移民的示威者到案发现场附近示威，不少示威者都是蒙面，他们同警员冲突，放火烧车，多架警车、电车和双层巴士被焚毁，并且有酒店和快餐店的橱窗玻璃被示威者打碎。警方批评极右翼分子在案件仍在调查期间发动示威，指他们的暴力行为可耻，又呼吁民众冷静，不要轻信谣言，强调会将犯事的人绳之于法。以军证实就哈马斯使用加沙最大医院希法医院一事拘捕了医院院长萨勒维亚。以军在声明之中表示，有证据表明希法医院在萨勒维亚的直接管理之下充当了哈马斯的指挥和控制中心，并且发生广泛的恐怖主义活动。而哈马斯的地道网络使用了医院的电力和其他资源。以色列安全当局将会调查萨勒米亚是否参与恐怖主义活动，以决定他是否需要继续接受问话。美国和菲律宾在星期二起一连3日在南海展开联合海空巡航，菲方指中方军舰曾经跟踪监视。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布鲁纳表示，在昨日上午10点多，菲方2艘军舰和美军1艘军舰在距离巴拉望省27海里一个天然气田平台附近巡逻时，发现1艘解放军军舰跟踪监视。布鲁纳未有透露中方跟踪监视几耐，但是指出中方军舰和他们一直保持6.5海里距离，未有作出挑衅动作或者危险操作。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利就表示，海军运城舰自星期二在南海例行巡航期间，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在南海巡航搅局之事，并且进行炒作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战区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阿蛋郑丹瑞。香港电台和我的渊源，除了3个小神仙和小男人周记之外，还有当年我在 Canteen 的专属碟头饭，豆腐火腩饭、炒底煎双蛋、腊肠 on the side。 香港电台九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 联系香港。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啦！ 今集我冯杰同唐瑞会介绍获得两大法国文学奖嘅一本长篇小说马金尼嘅《法兰西遗嘱》。 话说咧，马金尼去到法国之后咧，佢用法文写作都冇受到法国文艺界嘅注意噶。结果咧，佢谂到一个办法，就系、是、结果咧，大家反而有对马金尼嘅作品咧，产生咗好大嘅兴趣。 究竟佢谂咗条乜嘢绝桥呢？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啊，是不是没想过为什么星期五都会有我把声音出现呢？现在是6点37分，大家收听的是香港电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当然除了有我 Vicky 之外，还有船仔啦。早晨船仔。 早晨啊 Vicky。 好开心啊，我哋又一起可以喺大气电波一起散播正能量啦。 好开心啊。好开我鍾意同你开咪啊。 点解啊？ 因为两个女仔倾偈呢就可以唔使同啲男人倾埋啲男人啲嘅 topic 住先囉。咦小白啊，你可以做嗰啲乜嘢啊？ 即係啲 girls talk 係咪啊？ 係啊，我知 girls talk 囉。 係啊，我都係啊，即係个感觉呢好似年轻啲添。 係啊，会开心少少囉。 嗱，今日咧同大家讲系啲乜嘢 topic 咧？讲瞓觉，船仔中唔中意瞓觉啊？ 哇！我人生嘅最大任务就系瞓觉。瞓觉其实我做努力做嘢嘅目的就系为咗令到我可以安心睡眠。 系， 即系如果你个人系咪可能永都瞓觉噶嘛？ 系， 咁我都要 support 我嘅生活啦。 嗯， 所以咧，我为咗 support 我瞓觉嘅生活咧，我就会努力工作咯。 嗯， 系啦，每次努力工作完之后，或者努力读完书，我都系去瞓觉的。 其实我都好中意瞓觉嘅，即系之前我都记得有同小白讲过，如果假设做嘢好忙，但系咧如果有时间，你会选择系瞓觉啊，定系还是做运动咧？小白就话做运动嘅。 佢嗱，唔好理呢啲呢啲太过积极嘅，唔系我唔系话瞓觉唔积极啊，瞓、觉系消耗卡路里噶， 系啊， 因为佢都系其中一种 燃烧紧噶， 燃烧紧，其实你生存嘅时候都燃烧紧。 不过的而且确咧，对于我嚟讲，就系如果宁愿有时间咧，我会把握休息嘅时间嘅。咁但系有啲人唔同噶嘛，可能休息系放松，系听歌，可能浸下浴热个热水浴，我想讲浴干浴热水浴咁样。咁每个人都唔同嘅。咁我自己就系选择咗瞓觉嘅。咁其实咧，原来真系天气越嚟越冻，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瞓多五分钟啦。每朝早都可能大家而家听紧收音机嘅听众咧，都系喺个床上面。听埋呢一个环节，我先起身啦。 我俾自己有 deadline。系我之前都有讲过咧，我人生入边 90% 嘅困难都系离开我张床咯。因为咧，即系冬天嘅时候离开我张床，我个被窦咧系太温暖啦，好值得我去眷恋。 嗯，咁其实咧，大家烂瞓咧就正常噶嘛，系咪？ 系。 原来有一啲咧烂瞓咧，佢可以瞓成个月，甚至系几年噶。 佢呢啲叫昏迷啊？ 唔系啊。是真的有啲咁样嘅人㗎。咁呢个系即其实呢应该话呢一个呢叫做睡美人综合症。 哦、 睡美人综合症呢又叫做周期性嗜睡与病理性饥饿症候群。咁系咩俾你估下？ 瞓極都唔夠咯，要瞓好耐先夠起身咁。 嗱，呢一樣咧，其實係一種罕見嘅神經系統病嚟嘅。其實患者咧就會出現反覆咁樣出現，可能過度唔同嘅睡眠同埋一啲行為改變嘅疾病。而呢一個病咧，仲會係周期性發作。 即周期性就瞓觉啦，要瞓好耐 嘅。系啊，而佢哋可以瞓咧，系可以瞓成连续几个星期啦，甚至几个月啦。而佢发病期间咧，即系佢瞓紧觉嘅期间咧，系可以唔饮唔食，但系醒咗之后咧就会暴饮暴食，甚至咧甚至系嘅，甚至咧系会比平时即系佢嘅饮食习惯咧系可以食量系可以多过十倍添。 哇！ 系啊，其实我听到嘅时候。哇，原来真系有好似冬眠咁样，啲动物冬眠咁样咯。 系咯，其实系咪冬眠咧？纯粹 其实唔系嘅，因为当佢哋真系的而且确有呢个病征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哋瞓觉之后咧，佢哋系唔会记得发生过啲咩事喎？呢个段时间，可能我就系呢，我记得曾经有一套戏咧，都系讲过呢一样嘢。可能我瞓觉咧系今日系11月24，可能我醒咗之后系12月24。 吓、 啊，系啦，平安夜啦，已经系，但系我系唔会知道吓乜、啊，我瞓咗咁耐咩咁样噶，咁而佢哋咧通常都系唔可以正常翻工同埋翻学啦，而大部分嘅人瞓觉咧都系瞓喺张床度嘅，或者咧系攰到唔会想同人沟通，甚至佢系唔系真系瞓紧觉，但系佢开始前期咧。即系进入睡眠嘅时候，佢就会攰到啊！你唔好同我讲嘢，我乜都唔想做啊！咁样咯。 吓、啊，今日好惨咯，点样生活呢？即系其实你系工都翻唔到噶嘛，你冇一间公司可以俾你突然间有一两个月系，即系几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嘅时间系突然间唔见咗个人，你都要跟你翻啲工作噶嘛。 系啊，同埋、啊、其实呢一个病系十分之罕见嘅，咁而全球拥有呢一个病嘅患者，你估下有几多少个？ 十个？二十？ 咁啊太少。 哦，咁100个啦。 都太少， 1000个 系，原来有1000个， 都几少。其实1000个都真 的 很少， 全球讲紧全球有1000个，呢一个系罕见嘅病征嚟嘅。而大部分你估下系咩年龄呢？ 20岁到30岁， 咁叻嘅， 即系 佢冇一个年龄嘅 range 嘅，但系佢大部分都系青少年。 哦， 系啦，青少年就会有呢个病，而患者咧就系、是、大概70% 就系高过女性嘅。系啦，男仔就会多啲嘅，所以下次如果你真系认识咗个朋友，佢话我攰到唔想瞓觉，甚至乎另一半失踪咗几个月，可能佢醒咗乜都唔知嘅，但系你可能阿妈就已经成个月都唔揾我，分手啊咁样 send message 佢都唔 复，原来佢瞓着咗咁 样，原来佢系有呢、這、一个睡美人综合症啊， 但系有冇药医噶呢个？ 佢咧就话其实系会随住年纪增长咧，佢呢个病就会自然消失噶啦。大概就是8年至12年就会自然消失。 哦、但是你人生最黄金那段时间、啊、你最黄金最即是话叫搵得最多钱 ,suppose 应该就是你这个 range 的嘛。 又或者我们不要讲到去搵钱啊，青少年你最开心是什么？就是跟朋友一起制造美好的回忆嘛。 对咯。 甚至乎是中六最紧张考完试最紧张是什么？最隆重期待。 Grad trip 咯。 没错啦。 去旅行咯。 或者是 个谢 师宴咯。咁你但系可能你一瞓咗觉就冇咗，而你醒咗就点解我冇咗嘅？点解我过咗？ 我觉得听到呢啲都仲好。如果你系瞓到连 DSC 都冇考咧，你嘅人 唔系，但系呢啲可以重考嘛？但系你嗰啲谢师宴，你真系一次嘅啫嘛？ 又系冇个 number 咯， 吓 去多次咯。我为咗去多次谢师宴， 但系你嘅同学啊或者老师都可能唔同咗。 哦，你又啱，你又啱。 系啊，即个感觉就已经。哎呀，唔系嗰样嘢啦，好似已经唔同晒咯，我觉得。 其实你 skip 咗几个月，你由细个开始，你已经系少咗几个月嘅学习时间， 系啊， 好难追。 系啊，咁所以原来呢个世界上真系有一啲啊，真系会中意瞓觉到唔知自己发生过咩事嘅人嘅。晨光百科究竟今日讲啲乜嘢好呢？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牛肉干。咁究竟牛肉干系点嚟嘅呢？原来咧牛肉干就系指呢一个维例泊车嘅告票啦。咁但系点解告票就告票啦？点解要叫做牛肉干呢？原来咧喺以前抄牌嘅时候，需要咧用到印水纸啊，将告票嘅内容印到去其他副本嗰度。咁而嗰个印水纸嘅颜色咧就系黑色噶咯。咁所以睇落去咧就好似牛肉干咁样。 咁但係呢以前嗰啲違例泊車呢嗰啲金錢應該話俾嗰個限額罰款呢就只係幾十蚊啫。所以就啱啱好去購買一磅嘅牛肉乾。所以當大家收到告票嘅時候就會用話啊我食咗牛肉乾呢一個講法啦。咁但係我而家呢就有揸車啦。都食咗几张牛肉乾㗎啦。咁但係唔紧要嘅，如果食咗牛肉乾下次拍返好拍返去入停车场咁就得啦。 纸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决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蠢不假誓，陪同彼此听唱过，爱到最彻底，一起喧哗过，谁有好取替？怀念不羞愧，谁无亲身的伤过？ 云浩影的放下放不下。现在呢跟大家看看个天气预测先。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是干燥，最高的气温是去到25度，会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稍后离岸呢就会吹好一个好高地的强风的了。现在听一下 KOL 环节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又上到上嚟，同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分享一下一啲有行山嘅日事啊、趣事啊、技巧啊、专业啊各样嘢啦吓。 我等紧你几时俾我出声。 老师早晨，老师早晨。 哇，你好劲啊！一口气都唔使唞气咁，系咁讲。早晨咁多位翻工嘅大家，早晨早晨。 你呢啲咧，即系屎前把口噶啦。 都唔系，好犀利啊！即系唔怕 dead air 啊嘛。 dead air 都唔怕噶啦，我哋而家去到呢啲位嘅话。 我呢排天气好好啊。 哦，系、啊，呢排真系好好、 啊，爽啊， 干爽，而且有太阳晒落嚟咧，唔热。 假嘅， 假嘅咩？ 假嘅一样热，喂你呃我啊！我啱啱先至去完都系热嘅， 咁但系起码你啲汗出咗嚟咧，就好快随就挥发， 系真嘅 呢个挥发。咁啊我前几日咧先喺节目嗰度讲咧，就话挥发完之后咧，咁就譬如我哋跑山比赛嗰啲咧，你见到啲人啲衫 白色嘅， 全部都系盐嚟嘅。 系啊， 系啊， 所以容易抽筋咯。 真系，我嗰刻咧我就净系谂到，其实大家食嘢咧，可能真系食得太多 sodium。 都是的，而家我哋即系出街飲食啊，好多时候食嘅嘢咧好咸啊， 因为想重味嘛。香港人咧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咩咧？因为大家工作辛苦，我哋就想喺个口嗰度咧就食翻啲好嘢。哦、通常都系咁噶啦， 即系浓味咗得滞。 系啊系啊，浓、啊、味咗得滞啦。系、不过今日就唔系讲呢个sodium 啊。我哋其实今日就想邀请阿老师上嚟咧，就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嘅背囊嘅。 系 背囊咧，都分咗好多种噶。 太多啦、 啊，有啲就系远足露营嘅背囊，有啲系普通行山嘅， 系 有啲系速跑山嘅。不过我发现其实几种唔同嘅背囊咧，佢哋用嘅物料咧，我谂系一个选择背囊嘅关键，系咪咧？ 系冇错。即係好多時候，大家買個背囊翻嚟咧，第一成日會諗下，喂，我個款靚唔靚啦，樣靚唔靚啦，咁 影相出嚟又得唔得襯唔襯到我咧？ 即係如果個個小白可以睇樣嘅就好啦，我唔係噶嘛，即係我就睇內涵嘅， 我都睇唔到樣，都冇人讚過靚仔嘅，啲人淨係話：，哎，你好 positive 啊，哎呀，你真係好多正能量， 係咩？ 但係冇人讚過靚仔噶。 哦，你等等好快有噶啦，啲听众好醒嘅， 咁系听众嘅善心啫，呢个系。 你要咩咪俾咩你咯，咁我哋即系好似你拣背囊咁样，你想要乜嘢就按翻自己嘅能力同埋个选择去拣。通常啲人都讲紧大背囊、细背囊啊，大只啲啊、细只啲啊咁。我就通常会睇个背囊嘅背脊多啲。 哦，背脊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个背负系统系啦。 哦。 当然啦，喂，细嘅跑山背囊啊，就唔需要有骨啦。但系我就中意佢比较只 cushioning 要够啲嘅。 系啊系， 因为水袋有时候你摄啲落去咧，硬背嘅。 哦，我明白啦。我举一个例啦，呢个系其中一个行山比赛喺香港，唔好意思啊，咁啊攞嚟举例。因为呢个行山比赛咧，佢就系孭住樽水嘅。 哦，我知边个。 系啦，咁我咧其实都有参加过嘅。咁我当年咧参加嘅时候咧，亦都系我第一年参加啦。我真系恍然大悟。然后呢个世界上嘅智者实在太多，亦都证明我嘅愚昧。因为点解咧？我一拎住佢樽水放喺佢嗰个背脊嗰个箩嘅时候咧，咁冇问题啦。即系我哋都预咗负重噶啦。 即系好似个筲箕咁样，好大个竹箩咁样。 系啦系啦，咁嗰支水就放落去啦。问题即刻出现，出现就个膊头 啊！ 哇，个膊头嗰两条带咧，我当年参加，我呢几年冇啦，我唔知佢有冇改进。但我当年一孭嘅时候，个膊头咧孭孭下真系会痛。咁於是乎咧，我喺我參加比賽，即係佢起點喺山頂嘅，我就見到有啲人咧，其中有啲智者佢真係相當犀利，佢哋用咗咧嗰啲擋冷氣機管啊， 保温嗰個面， 黑色嗰嚿嘢， 我知， 佢用黑色嗰嚿嘢就做咗嗰個 cushion， 係， 咁啊令到咧就個膊頭位又舒服，呢、這個就好似正如 Sunny Sir 所講啦，有啲嘢咧就一定要有條骨嘅，即係除咗講嘢有骨之外咧。背囊嗰个背脊嗰条骨咧，都好重要噶。 我最近啲同学仔，我想教班嗰阵咧，讲啲难脚咧，佢哋会俾分五分六分， 真的真噶 真噶， 咁无聊嗰啲同学。 诶，佢哋开心啊嘛，佢又唔介意，咁我开心系咪？头先嗰个我俾分你啊，三分 咁少嘅， 咁你可以上大红啊嘛？三分颜色唔上大红点得咧？系咪？ 你要十分。 我其实讲个 cushioning 都好紧要嘅，咁我讲讲下咧，就其实我哋今次定嘅题目系想讲下物料嘛。 物料系啊， 咁啊先讲下头先个乳胶都系个物料嚟嘅。 嗱，乳胶会唔会第一佢索汗嘅问题出现啦？ 系 唔系好索汗？第二就系佢会唔会好易臭咧？ 系啊，会啊，同埋会老化。哎我最近有隻背囊個肩帶咧，就成個肩帶裏邊一揸落去咧就軟淋淋嘅，本身係比較挺同埋有 cushion 嗰種感覺。 一擊撳耐就有啲粉出嚟啊！ 未到嘅，就咁後屘我揾個朋友即係 介紹啲專係維修背囊嗰啲公司啦，咁、 嗯嗯嗯、 幫我拆開佢，佢影翻相俾我睇。 嗯， 我原來裏邊咧真係碎曬。 嚇， 係啊。咁我問佢點解會咁㗎？咁可能呢一批嘅檔次，即係呢一批次嘅個背囊裏邊嗰啲乳膠做得唔好啊。 嚇， 咁係呢一批啫。 啊， 但係我買一個好出名，我好中意個大牌子嘅，咁我唯有係啊。佢俾錢就係整翻我條肩帶。 哦，哎呀，咁啊要你破費真係。 哦，唔係捨得㗎，我好捨得㗎。你真係好捨得，因為一隻背囊係用十年八年㗎。 有冇啲永恆嘅背囊㗎？ 嗯，只有你對太太嘅愛係永恆嘅。嗱，我冇你賣廣告啊。 我細個咧就有啲背囊就嗰啲就當然唔係話跑山行山嗰啲啦，就麻布。 哦。 帆布啊麻布 ，sorry 係麻布唔係帆布。 嗰啲咧，我知，嗯， 非常襟。但系咧，一用起上嚟嘅时候咧，佢又索汗啦、 啊，又凹重啦、 啊，又重啦、 啊，系、啊， 所以啲物料咧要选择嘅时候，真系我而家用嗰啲，譬如跑山嗰啲速干嗰啲 尼龙 嗰啲咧，其实即系坦白讲啊，我都系一个注重易用同整洁嘅人，我真系每一次咧，我翻到去之后，我唔系话等，等第日开机一次去洗、我唔系，系我自己的 equipment 咧，我要开一机洗嘅。 哇， 系啊， 你呢个系好专业嘅做法。 有啲咁嘅事， 系啊！我以为赞下你先啊，好专业嘅做法， 竟然系有啲咁嘅事。 系因为第一件事咧，你独立洗咧，咁嗰啲菌啦、啊，或者嗰啲种子咧，就唔会因为咁而勾落啲衫度啊。 哦，你讲嗰啲花嗰啲种子， 系、我唔系好明你讲乜嘢喎？哎呀！即係鬼針草啊，嗰啲黐頭芒啊，咁就要揩落去。咁你如果將嗰啲物件擺埋落去啲衫褲度洗咧， 咁啊啲污糟嘢惹翻屋企啊！ 嗰啲種子，勾到啲衫褲就刮刮下咁啦，咁樣。咁其實嗰度好多時候會分開嚟洗，同埋你個做法非常之聰明。 有啲咁嘅事， 即刻洗。 係， 因為一出咗汗咧，佢就會積啲鹽啊，結晶就喺啲纖維裏面就磨去啦。 係。 就冇咁襟嘅，霉啲嘅。 哦，竟然系噶，呢、這个我又冇谂到。 系，你梗系冇谂过啦。 我有阵时系谂住咧，如果我唔即刻洗嘅话咧，咁佢就有机会咧系嗰啲味咧， 系冇错， 会食住喺我嗰啲嘅 materials 入边，即系嗰啲物料入边，然后甩唔到。 我只可以赞下你，因为可能你跟得我哋耐咧， 应该系， 即系而家好专业啊！真系，因为你摆喺度沤咗佢，佢就有毛菌。咁就有陈臭味喺里边。 呢、這个我好想分享，老师。 系，请讲。 有一年参加山艺比赛，又系嗰啲系一百啊几啊公里嗰啲咧。 系。 咁啊，参加嘅时候，但即系大家都知啦，有 support team 噶嘛。 系。 咁通常 support team 咧就系、是，譬如我同 Sunny Sir 再加多我同 Sunny Sir 先啦，两个队友啦。跟住咧，我哋就揾咗，譬如 checkpoint three、checkpoint six 或者 checkpoint seven 咁样，我哋就摆咗我哋 队友喺里边，我装备。 咁我去到嘅时候咧，就可以譬如换下衫啊， 系都系咁做。 有洗手间就可以换， 好聪明， 连埋个 under 都可以换咁样啦。 系 好啦，咁啊好开心完成咗个比赛啦。完成咗之后咧，通常都约行山嘅人咧就嗰、那个牌就大家兴致勃勃，就梗系好容易约出嚟啊，交啲物料俾你，因为我都需要即系按时比赛。 嗯， 但完咗比赛之后咧，我有其中一位嘅行山队友，佢隔咗差唔多两个月， 两个月。 佢先至攞翻， 认真吗？ 佢嗰啲污色晒汗嘅衫，点解突然间想分享呢件事咧？就是、因为我嗰位嘅队友咧，佢件衫入边系有菇菇喺度，已经系成形嘅一群菇喺度， 咁核突嘅。 所以咧，头先你讲嗰个咧有菇菇咯，即系要直接同听众分享，唔系讲笑。是真人真事，是真的会呕啲菇菇出嚟。 有毛菌已经好难顶噶咯， 系啊，有菇菇出嚟，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咧。咁、当然唔系话好靓嗰啲菇啊，咪食嘅，因为佢已经包住。但你 feel 到入边嗰啲，除咗毛之外，佢仲有啲旧已经系菇嘅形状嘅嘢出咗嚟。咁、我冇去特别去辨识佢咧，净系话你直头要抌咗佢啊！ 咁浪费， 冇办法啦，因为真系系啊，真系好浪费。所以咧，即系新尼 Sir 讲呢样嘢讲得啱，背囊咧，即系同我哋嘅衣物咧，即刻洗。 嗯，咁但系就洗方面系留意翻，通常都会问用乜嘢嘅即系洗洁精啊，或者用啲咩清洁剂去洗咧。咁、我又试过好多只物料，因为我啲背囊有时候沤咗好耐咧，啲汗好臭。咁、我可能几日啊，咁啊出咗去山度几日，咁一索晒汗之后，连自己都顶唔住。 哦， 咁我真系结果就去洗。咁以前有啲即系整蛊我嘅啲所谓嘅师傅啦，就话攞太阳晒就得噶啦。 咁我年輕嘅信佢啦，曬完之後都係臭嘅， 係啊，曬都係臭 嘅。原來因為啲菌入咗裏邊，佢話我啲布朗都係咁嘅，唉，唔怪之成日咁臭啦，臭男人嚟嘅啫。 哎呀，哎呀，哎呀，嗱，咁但係點洗咧？ 係， 我哋留翻下次講啦。 好啊，我哋下集再講啦。 時間差唔多， 好， 唔該你，拜拜。 而家咧就會分途廣播，聽聽新聞簡報先。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递紧。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嚟到7:09嘅朝头早啦，啵啵两声之后咧，又系交通天文台啦。 系耶， 早晨啊 ，Vicky。 早晨，船仔。 咁呢个全新嘅配搭咧，梗系配合翻我哋嘅交通女王。 好陈啊，咁嘅称呼啊，真系好全新嘅组合、啊，三位女性啊吓， 系啊， 冇咗男性又另外一番风味啊。 你边有一番风味、啊？ 几得意喎！虽然啲有人咧用一啲好奇怪的眼神望住我，你背后个男人啊！ 哇哇！如果背后男人系佢，都好开心嘅。 我吓亲我啲嘢。 唔系咧，咁啊，当然啦，新同事有旧同事支持先得嘅， 系啊， 我都 觉 得应该系啦。 好啊，爹哋你讲下交通啊。 好啊，咁同大家讲下啦。隧道方面咧，都恒常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车多，排到去果栏。咁而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近住富泰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有啲爆水管封路，提一提大家噶。喺沙田嘅拆维干街啦，有爆水管；拆维干街去翻威尔斯亲王医院方向，近住银城街啊，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长沙环嘅大南西街都系爆水管啦，大南西街近住长义街嘅快线咧就封闭。咁较早前噶啦，东头村道都系受爆水管影响，东头村道去翻燕松山方向，近住龙达楼嘅慢线封咗，咁影响到巴士路线咧九号去彩福方向啦，同埋过海巴士路线113去彩虹方向都要改道行驶噶，咁荔枝角嘅永康街都有水管急收，永康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时间上早啦，经过小心。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咁啊，因为今日咧系有呢一个嘅毅行者活动啊，咁所以咧封路咧就会几早噶，喺上昼嘅7:45，即系7:09开始啦，部分嘅大网仔路咧就会间歇性封闭噶。咁另外上昼9:00开始咧，部分嘅沙田坳道啦，下昼1:00。就會竹陽路同埋金山路封閉，咁大帽山道咧就會喺下晝4:00開始封閉嘅，咁大家留意翻一帶嘅封路啦，同埋封路咧側邊嘅停車位咧都係暫停使用噶嚇。 哦，咁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如果你話啊，我預咗喺嗰附近停車嘅，咁就唔好啦。就越穩早啲穩定資料，究竟邊度拍得車呢咁樣？ 冇錯啦，總之做人都係啦，乜都係啦。之前有準備咧，就萬無一失嘅。 係啊，準備真係好重要。 係我今朝都驚咗一輪 啦，點解驚咗一輪啊？ 我因為7:00第一次 on panel 咯， 係 啊，我咪第二次咯，第二次咯， 第二次 係 喎，都係好新嘅，第二次試多幾次就熟噶啦， 係 熟能生巧呢四個字咧，真係冇講錯嘅，乜都係 嘅。我知道咧，沙田係咪有啲新嘅交通咧嘅嘢？ 其實係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講特別嘢咧，就係話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東鐵線嘅你哋有冇去落馬洲站咧？ 有 啊，已經係個幕門咧就已經係完成咗啦，咁但係好啦，同線嘅上水站咧，前幾日咧就開始咧就係加裝緊呢個閘門嘅，咁、 哦、 上水站就開始就搞緊啦，大家就知道啦，馬場同埋羅馬洲站咧就已經完成咗呢個加裝幕門啦，咁大埔墟站而家係進行緊， 大埔墟站 係啦， 我都見到個工程喎， 係咪啊？ 係啊，真係裝緊，然後啲閘咧擺曬喺嗰啲最後嗰個位， 係 最後嗰、那個路軌位，唔係路軌嗰、那個叫咩啊？ 月台 係月台。 唔会阻住其实乘客嘅应该 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大围同埋沙田站咧，同大家讲啦，下个月开始咧就会开始呢个工程噶啦，咁啊几好啊，快啲搞就好，因为其他 最主要原因咧，因為其實啲乘客喺月台上面幾危險啊，有時啊因為疏忽或者其他原因啦，咁會導致到有啲嘅嚴重嘅傷亡就唔係咁好啦。咁為咗防止一個情況發生咧，所以港鐵咧就決定加裝一個自動嘅月台閘門，保障乘客嘅安全嘅。 係啊，有陣時咧係唔好。惊咧跌嘢落去啊！ 系啊，个罅好大。 系啊，系啊，惊咧即系 跌银包啊、 手机啊，唔觉意可能唔小心人哋撞一撞，跟住只手攞唔切，咁就跌咗落月台啦。咁你又唔知点样做？咁但系而家有咗个门咧，咁就起码少咗啲，即系唔会有呢啲意外咯。 啊，我又冇搭过大学站，我想问下，其实大学站嗰个月台嗰个门嗰个空隙啊，系咪好大？ 哇，嗰个咧系我哋大学嘅出名嘅，系直情我真系我个系有 professor 系跌过落去咯，系真系跌过， 差错噶， 因为咧佢个罅咧真系好大，我成日见到都喺度谂啊，如果系啲老人家，如果你只脚即系好难擘得好大嘅时候咧，系真系跌到落去，我都可以话我系一定会成个跌落去咯，嗰条罅嗰个大嗰个程度。 哇，咁个 professor 冇事啊，好彩冇事啫，系咪啊？ 佢冇事，好似一班人即刻。整翻佢起身。 哦，佢系咪一路行一路挂住睇书啊？ 佢有啊，因为佢真系好容易差错脚。我每一次上落嘅时候，我都喺度谂啊，我会唔会终有一日？即系我觉得我成日都唔小心会跌亲啊咁样，我都觉得哇，大学条罅真系，大学站条罅可唔可以搞搞佢咧？ 唔紧要，而家咧港铁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咧加晒全部啲自动闸门啦，不过要俾时间佢咯，咁当然冇咁快啦，因为你知啦，港铁咁多个闸口都要一段时间啦。咁头先你讲到个罅大，其实我都想讲咩咧？因为上个礼拜假期啦，星期日咧夜晚十点几，哇！我都喺去落马洲就已经系整好咗闸门啦，但系罗湖嗰边未有啊嘛，哇！啲人多到咧，真系几惊逼出去路轨啊！ 其实最惊就 系 呢样嘢， 系啊，人多其实都好危险一件事嚟 嘅。系，我都好惊，因为譬如就算平时。你翻工放工時間咧，九龍塘咧係永遠都超級多人啊！我有時企最頭一個位咧，我永遠都係企後幾步嘅咯，因為我真係好驚跌落去。 哦，好彩我唔係繁忙時間翻工啫，所以其實都非繁忙時間都有好處啊！真係 係啊，都會。 系大家咧搭港铁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咯，即系唔好大家即系逼来逼去啊，又或者即系知道大家多人，即系翻工时间啊、繁忙时间多人嘅，大家就俾少少耐性，系啦，有耐性就最好嘅，系咪？咁你就唔会影响到其他人，又唔会搞到自己啊嘛，又冇差错噶。 系啊，最紧要呢样嘢啦。不过我哋真要多谢咩咧？就多谢佢哋嘅工程团队啊，即系把握呢个佢哋咧晚间收车之后嘅黄金两小时进行相关工程噶。 如果得两个钟噶咋？ 系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系即系好多谢佢哋咯，因为起码佢哋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安全啲，系咪先？如果冇佢哋嘅帮助，我哋点教啊？真系 系啊，系啊，好啊，今日唔该晒 Didi 啊。咦，我知道咧， 唔该 Didi， 系，拜拜。我都知道咧， 拜拜。 我知道咧 ，Vicky 咧都系有啲天气可以讲下噶，系嘛？ 系啊，想同大家咧讲下。就是咧厄尔尼诺现象啦，其实而家咧就天气好反复啊，究竟点解会有厄尔尼诺现象呢？其实呢一个现象咧系平均两至到七年咧就会发生一次噶啦，就系西太平洋嘅气压就会比较高，而东太平洋嘅气压就会比较低。而呢一个现象如果咧系持续少于五个月咧，我哋就会称为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咁如果你话啊唔系，持续五个月或以上咧，就会称呼为系厄尔尼诺事件噶咯。咁所以点解？即系最近好似天气反复咧，就系、是、因为有呢一个厄尔尼诺事件。 哦，我都知道，好似话近年嗰个天气咧，点解突然间好似热咗咁多啦？ 系、啊、 多咗咁多风雨嘅原因都系因为咁样嗬。 系啊系啊，咁不咁今日咧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就系、是、大致天晴嘅，日间就会比较干燥，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咧就会吹强风。展望未来咧，即系周末啊期间咧都会风势颇大。而下周初咧就会持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咧都会比较大。而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系3至5嘅。咁所以未来呢几日咧可能都会有啲大风啦，大家就记得要着多件褛，甚至咧系带条短短嘅颈巾都好，保护自己啦。 冇错啦，咁我哋而家一齐听一下佳哥介绍下族谱先。 晨光大学。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咧，电话旁边已经就系拨通咗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成日咧同阿佳哥倾偈，佢就话呢、這个咧呢、這个族系点样，嗰、那个族系点样，嗰、那个族系族谱噶，呢度有晒根据啊，有族谱啊，有剩啊，好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冇错就系、是、族谱啦， 系 要问一问阿佳哥先啊，族谱咧有冇话通常系由咩年代流落嚟定系点样噶？ 族谱咧，好嗱，香港嘅族谱咧，都系嚟自内地噶啦，即 系 人都一路一代一代咁抄落嚟噶。咁有幾時開始呢，咁大約都係明清以後呢先至為主啦。 哦，係 啦。 我有聽過呢，屋企人講話，以前我哋即係自己本身個家族呢都有啲族譜。咁喺因為我哋都係而家變咗華僑啦。咁呢星我冇見過㗎，聲稱呢個族譜呢就已經去咗印尼佢哋個即係我哋個家族嗰度。咁呢就繼續流落嚟㗎。咁又話以前咩佢哋講啦，就阿白起將軍，即係秦朝嗰、那個，跟住話阿白居易都係我哋祖先嚟噶，我哋係好勁噶。 講啊，梗係講到去秦啊， 係咯， 皇帝啊嗰啲年代噶。 我聽完我都唔知真定假嘅。 但係實咧，實係族譜嗰個大量出現咧，都係明朝以後咧先至係咁嘅啫。 咁點啊？你明朝之前嗰啲，如果係點啊？追溯翻啊？ 嗰時唔興啊，唔係好興啊。 係咩？ 唔興，即係唔係咁普及，係啦。咁啊，追溯翻之前咯，係啦，追溯一路追溯咁啊，咁啊一代代咁追溯，追到去啊，最遠得啊皇帝噶啦，皇帝跟住一路嚟啊周朝啊咩 啊， 係啊，分封啊，咁啊跟住德勝啊，即係開始有姓氏啦嘛，去到啊，跟住落去漢朝官道，跟住去到邊魏晉南巴，咁跟住咧去唐，跟住去宋，咁就即係一路落咯。就咁樣啦， 哦， 但係通常都係追數嘅啫。 係咯，我有陣時都喺度諗啊，即係譬如我哋同事有位叫船仔啦，佢又話自己係孔子後人，咁我心諗真定假嘅咁樣。係啦，好啦，咁啊成日都喺度仲有個迷思。族譜就話有咁耐之前就流落嚟啦嗱，再以前嗰啲頭先阿嘉嗰就話多數都係明朝之後先有啦。咁因為再之前嗰啲，如果真係有嘅，佢哋點樣用竹簡啊？用啲乜嘢㗎？流落嚟 嗱。喂，嗰啲我真係唔知喎，你而家問起呢個問題，點解呢？因為都話以前唔流行㗎嘛。 係啊係啊。 但係而家發現嗰啲竹簡嚟講呢，都唔係話都冇乜族譜啊。冇乜族譜都。 係咯，唔好覺 㗎。唔覺。係後期慢慢呢先至開始有族譜啫，特別係呢喺個明朝嗰頭呢好強調嗰個宗族啊。嗰個宗族嗰個情況啦，咁所以啲人先要編譜，明宗族，因為可能咧，即係有明咗宗族咧，先至可以咧咩咧，即係合到大家力量啊，財富方面咧就可以咧就清楚啲處理啊， 明白明白 處理咁啫嘛，人口以前咁少，整族譜嚟做咩咧？ 係啦，嗱咁啊，族譜咧，我自己都係嗰句啦，我未親眼見過，哇！呢本或者用個本字嚟形容啱唔啱？我都唔知，係嘛？即係一本嘅，佢唔係一卷嘅。 唔係一卷嘅嗱，咁嘅族譜咧，其實咧有大規模有小規模嘅，即係有啲內地嗰啲族譜咧，你見到咧，譬如嗰啲大嘅家族咧，可以係好多一鹹鹹噶， 一鹹鹹嘅意思係 鹹，即係佢以前嗰啲古書咧，嗰啲線裝書咧，一沓線裝書外邊係咪有一個紙盒咁樣？ 哦，我知啦， 啲籤咁包住佢咁樣嘅， 瓷冤咁樣。 係啦，好似企啦，嗰啲叫做一鹹啦。咁嗰啲族譜成一鹹鹹噶。 哇！ 咁但係香港嘅情況就唔多啦，香港細啦。咁所以咧，嗰啲宗族咧，就算幾大都好啦，都唔需要去到咁嘅情況，通常都一本本嘅啫。咁近期啦嚇，譬如近期啦嚇。我經歷啦，咁有香港有幾個宗族咧，都重修族譜咧，都好厚啊！哇！ 係。 如果有即係經歷過以前電話簿嘅年代咧， 有我有黃頁嗰啲啊嘛， 有印象咧，一本電話簿有幾厚啦， 係 佢厚過一本電話簿， 咁犀利㗎，係 啊，好犀利， 即係唔係單純好似一本咩《紅龍十八掌》秘笈，唔係咁樣嘅啫， 冇咁薄，冇咁薄，佢嗱客家嗰啲人日歷史短啲，咁就可能就薄啲啦，但譬如話新界嘅鄧氏啊、姓文啊嗰啲、姓廖啊、姓彭嗰啲，喂。佢啲去到咩啊？喺宋朝啊，朝已經落嚟香港嘅，跟住佢仲要追溯埋上邊，哇！嗰本嘢好厚噶， 哇！ 係啊，好誇張啊，係好多以磅計嘅， 哇！用磅嘅，用 重量係以磅計， 用斤係嘛？佢哋應該係 意思係啊， 係啦嗱，咁啊族譜佢哋即係我知道係一本本或者鹹鹹啦，咁佢點睇咧？其實佢有冇目錄啊？ 有，當然啦。族譜咧，其實明到清發展嘅時候咧，其實啲古人已經係有即係咩對族譜嘅要求啊，裏邊嘅體例咧，其實有好多指示噶啦。咁即係裏邊譬如有目錄啦，有嗰、那個最緊要就係嗰個族系啦。 族系啦，个族嘅历史啊，咁咧全部都有，甚至乎诶，其实当中当然最要强调嘅咧就系啲祖宗山神嘅位置啦。 哦，哇，其实几多嘢写嘅，即系唔系话净系 好多嘢写。 呢个阿爸系叫咩名？嗰个阿爷又叫咩？唔系净系写呢啲 嘅 喎。 唔系噶，唔系噶。除咗个古人嗰啲姓名啦，啲人啲姓名啦，仔女有数目啦，太太有几多个啦，葬咗喺边度啦，佢有冇功名啦，或者佢本身喺条乡里边有啲咩建树啊，特别要大书读书啊，全部都有记录噶。 哦，咁如果突然之间出到一位比较上显赫嘅人士， 系， 咁佢会唔会突然之间有个族谱嗰版又霸得劲啲多啲咁？ 当然啦，当然啦，我举个例啊。 好啊。 我睇過一本叫《龍鼓灘》嘅樓市嘅族譜，咁去到阿前呢個鄉主席，阿劉皇發嗰版係零舍成版嘅， 哇勁啊，真係犀利！ 因為佢多嘢啊嘛，同埋 佢好多嘢添啊，佢 容易掌握資料啊嘛，咁所以咪多好多資料咯。咁其實其他早期嗰啲咁啊一路抄落嚟㗎，少啲啊。 係啊係啊係啊，嗱咁以前嘅族譜就用毛筆抄寫啦。 系， 咁佢嗰个而家就应该唔会再用毛笔抄写噶啦嘛？ 而家都系印噶啦，而家 系咯， 冇啊，冇毛笔抄写噶啦，抄写都系古版嚟噶啦。 咁啊，而家都系印噶啦， 印得好精美咧。 咁有冇话入翻电脑？即系而家嗰啲已经将佢重新 系咁样嘅。通常做版家一定系有电脑噶啦， 系啊， 做完变咗先系印出嚟，俾啲宗亲啦、收藏啦咁样咯。 哦，咁而家话。因为刚才听佳哥就说重修族谱嘛，咁即系将佢数码化咗噶咯。 系啊，而家全部大部分全部数码化晒噶啦，不过都会印翻出嚟嘅。 嗯， 都会印翻出嚟，就啲宗亲可以买嘅。 哇、哦，可以买噶？ 买噶，你宗亲咪喂个成本都几贵噶。 咁会唔会 attach 埋啲相噶？而家嗰啲 咩相啊？ 即系譬如 一定会啦，里边可以印嘅就要，譬如有啲历史嘅嘢，牵涉呢个宗族嘅，譬如话佢有咩古迹，有咩祠堂，有咩大太公嘅墓地，可以影相咁咪加埋落去咯。 哇，有埋 attachment 嘅咯，即 系 喺族谱， 好睇噶，其实喺族谱。 系啦，咁我照你咁讲，我都想欣赏一下，即系啲族谱。 而且嗱，講真啦，做地方嘅城市考察咧，即係落到啲鄉村裏面嚟講咧，佢哋嘅歷史咧，未必俾一啲正史啊，或者係政府所收嘅歷史咧，所收納嘅。咁咧，要了解一個地方歷史咧，族譜係一種好緊要嘅一種參考資料嚟嘅。 因為一有事，佢哋就會即刻寫翻落去。 又未必，但系咧，佢会帮助你了解一个地方，咁啊了解一个脉络，从呢啲脉络里边咧，可以或者可以帮到你咧去做一啲嘢，写一啲文章咁样咯。 嗱，咁啊，每一个嘅村落咧，其实佢哋自己都有唔同嘅嗰啲叫高人啊，嗰啲叫长老喺度啊， 系 啦，村长系啦。咁其实有冇话写族谱嘅系边一班人，定还是净系准村长系先至可以落笔嘅咧？ 嗱。以前寫族譜咧，其實就冇話規定係邊個寫嘅，邊個有能力就可以自己寫。 會唔會話邊個識嗱？以前嘅年代啊，邊個識字就佢負責寫咁樣？ 呢個必然係噶啦。嗱，因為點解咧？族譜理論上家家都應該有一本嘅，但以前啲人係耕田都識字啫。 以前係家家都有一本，定係一條村先有一本噶？ 理論上可以家家都有一本噶嘛？ 哇，係噶， 都係個族噶嘛。哦、如果你識字，你都係抄噶嘛。 哎呀，我以為一條村先有一本添。 唔係，冇咁硬性規定嘅，其實家家都可以有嘅。 哦、 但係啲人識字噶嘛，咁我俾本族譜佢都唔識讀噶啦。 係啊 係。所以通常啲族譜就掌握喺啲村裏邊嘅知識分子手上邊。 系， 即系譬如话佢做个秀才啊，佢屋企有钱读个书啊，识字啊，咪喺嗰啲人屋企里边咯，就咁嘅啫嘛。咁如果你识字啊，你都系借去抄翻噶。 哦， 以前冇影印噶嘛， 咁 咪借嗰、那个借嗰本书本话我翻去抄咯。跟住抄完之后咧，就抄翻抄完之后，如果我屋企一路繁衍落去，咪我自己加落去咯。 哦， 咁啊，所以咧族谱咧。除了一些主要的里面的骨干的那些细系的资料呢、之外呢还加了很多不同家庭里面可能他自己那个那个父老啊就是他的收风很强的就是他家庭广博的他收埋很多地方上面的掌故历史的他可以加入他那个族谱里面的。 哇 所以他那本族谱咪灵性丰富咯。咁同一本族谱，可能另一个人就懒啲嘅，我照抄就算数噶啦。咁啊，相对嚟讲啲历史资料咪少啲咯。 哇，咁揾到一本咧，真系好似佳哥所讲，电话簿咁厚嘅族谱，其实入边好多嘢睇。 係㗎，係㗎，所以族譜咧，即係同一條村或者同一個宗族都有好多種相同嘅族譜，但係裏邊嘅內容咧可以係唔同嘅， 嗯， 可以裏邊有唔應該唔係唔同啊，係有多即係少， 嗯，咁會唔會將佢歸納埋變成一本再勁啲嘅叫呢條村嘅族譜，唔係淨係呢户人啊？ 呢個係一個理想，一個理想嘅諗法啫。啊但人有私心噶嘛？ 咁系， 我收埋资料，我点样拎出嚟啊？ 咁都话翻俾啲后代听。咁啲前人嗰啲墓地嗰啲位置噶嘛，系嘛？ 呢啲系公开嘅嘢就冇问题啦。但系佢自己屋企嘅嘢，佢唔会公开俾人知噶嘛。 系即系例如收咗3000两黄金， 唔会又唔会收咁细嘅。即系譬如话佢有，譬如话屋企有嘅兄弟姊妹啊，撞喺边度咁？以前啲人我冇必要讲俾你听噶嘛。 哦，咁样。 家唔知一家事， 系啊系啊，哇！咁啊，所以族谱都原来相当之有内涵啊！ 啊，系啊，好紧要噶族谱， 系咯系咯，有兴趣嘅话，睇下边个博物馆有一都可以俾 博物馆就冇噶， 博物馆冇位啊，咁我边度可以揾到啊？ 冇摆喺博物馆啫，系啦。不过咧，因为咁样嘅就曾经何时咧有啲大族宗族啦吓，佢收咗谱之后咧，佢哋觉得佢哋喺嗰个地方里边一个真系。一個重要嘅歷史嘅文獻， 是 所以佢都好主動咧，係送俾一啲大學圖書館嘅。 哦， 譬如話我所知啊，姓林嘅啦，姓林啊、姓鄧嗰啲都會啲大宗族啊、姓彭啊嗰啲、姓文嗰啲都會咁做嘅。 咁譬如話，如果係啲即係大學保管咁，咁佢哋更加有能力，佢哋將佢更加保存得好添啦。 啊，係啊，係啊， 係啦、啊。好，今日傾住咁多先，我都好有興趣睇下呢個。 可以再講啦，係啊， 係又可以再講啊，遲啲再揾阿佳哥又傾傾呢個問題啦嚇。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带有部分耐药性恶菌的病人数目有上升趋势，相信原因同疫情期间要处理大量新冠病人，而广谱抗生素的使用量亦都增加有关。医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截至9月底，带有内慢古霉素肠球菌的病人有大约140个，较去年全年大约110人多。而带有以念珠菌的病人，今年截至10月31日，共有大约300个，去年全年只是有大约100个。另外，今年截至9月底，医管局发现带有耐药性金黄葡萄球菌的病人有大约8000名。医管局说会加强感染控制措施，重点防控耐药性金黄葡萄球菌、内慢古霉素肠球菌和以念珠菌，包括主动为高风险群组进行入院筛查，重点加强清洁病人周围环境，适当使用抗生素等。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临时停火和互换被扣人员协议被推迟近一日之后，将会在今日生效。参与调停的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说，为期4日的暂时停火将会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即是本港时间下午1点起生效。預計9小時之後，哈馬斯將會交出首批13名被他們扣押的婦孺，他們分別來自同一個家庭。被以色列囚禁的巴勒斯坦婦孺亦都會在同日獲釋，發言人未有透露人數，但是表示獲釋人士名單已經獲得批准。哈馬斯之後亦都證實臨時停火的生效時間，他們將會釋放合共50名人士，期間每日將會有200架運送醫療用品等的救援物資，以及4架運送燃料包括煮食用天然氣的貨車將會獲准進入加沙。根據協議，哈馬斯釋放一名人士，將會有3名巴勒斯坦人獲釋，因此預計首日會有39名巴勒斯坦囚犯獲釋。有報道指，將會獲釋的巴勒斯坦人5人來自加沙，其餘都是來自西岸。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市中心发生怀疑持刀伤人案，共有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三名儿童和被捕疑凶。警方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事件并不涉及恐怖主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稍为车多。东隧去港岛嘅龙尾车龙到油荔村，西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清水湾道去翻坪石方向嘅车龙到圣约瑟英文中学，青葵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出咧车多繁忙，车龙到丽景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一段咧较为车多。而清水湾道去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慢公屋。咁另外提翻大家啦，乐施毅行者咧系有封路措施，由嚟紧嘅7:45至到下昼嘅2:03，部分嘅大网仔路咧系会间歇性封闭，驾驶人士咧经过留意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公诉，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钱天心喺国内最后一次婚姻，系嫁俾一个叫刘一嘅商人。而且到目前为止婚姻关系仲继续紧。亦即係话佢同郭牧师结婚嗰阵係已婚状态。 哎呀，呢条桥真係度得好啊。 重婚罪名又点帮到钱天心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国家教育部联同教育局合办2024-25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俾学生同家长了解多啲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将于12月2-3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免费入场。想知多啲，上网页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为自己创造999的天使数字。 一首关于自爱的作品， Helen 说灵感就是来自早前的一人外地游的感觉，就好像是跟自己拍拖，跟自己好好相处。由外国的团队作曲，填词 Helen So Singing In， 监制 Frankie Yip。 So I go今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elen 苏海伦《天使99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而家嚟到早上嘅7:38啊！欢迎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用我哋嘅今朝 spot 到你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咧，咁啊，同平时不一样啦，因为今天咧就有小白白原来喺度啦，另外 Vicky 同埋船仔咧都会喺度嘅。 早晨 ， 小白。 系啦，咁我哋一齐咧就会睇睇呢一个嘅有关于咧就运动方面嘅消息。不过咧都值得睇嘅咧就系欧洲国家杯嘅外围赛，2024嘅外围赛嘅都有少少嘅总结啦。咁如果你话男士嘅话，今日梗系净系睇下个足球到底有几威力几劲啦。女士嘅话咧，好多时睇欧洲国家杯咧，大家都会好喜欢就欣赏下边一个国家嘅男士比较上靓仔嘅， 比较英俊系咪啊？ 系啊， 大只 系啦。咁你通常听到佢哋尖叫嘅时候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心仪嗰位球员咧就俾人铲，俾人撞。或者红牌出咗场， 唔系嘅，但系我都会睇实力嘅，我都会支持一啲实力嘅球员嘅。 咦，咁啊几好喎！ 系啊， 你呢方面都几持平，估唔到。 都会睇下靓仔嘅，但系都要睇下佢个品格。其实女仔都好着重咧个球员个品格好唔好。 哇，原来睇到咁 deep 噶， 系啊， 我单纯咁样睇下佢靓唔靓仔，同埋波踢得好唔好嘅啫。 系啦， 品格我就。未睇到住嘅， 系啦。以前啊，咁你话碧咸梗系犀利啦，七船斩又犀利，咁啊脚法又好，咁啊而且仲靓仔添。好啦，今日睇翻2024嘅欧洲国家杯方面啊，种子队咧其实见到有德国啦、葡萄牙、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同埋英格兰嘅。好啦，咁啊另外第二档方面亦都见到有匈牙利、土耳其、罗马尼亚、丹麦、阿尔巴尼亚同埋奥地利。咁另外咧，其中有少少就係特別嘅，我哋見到咧就係第四檔嘅球隊咧有意大利嘅名字啊，咁我哋當然希望佢就可以做得好啲啦。傳統勁旅咧，其實近呢幾屆嘅賽事入面咧，都係希望佢哋可以再做得翻好啲，咁就好啦。因為其實佢哋嘅實力咧本身都係真係唔低㗎嚇。好啦，咁另外亦都睇翻咧就各大聯賽，各大聯賽就因為歐洲國家杯嘅期啦，咁所以都有少少遷就嘅。咁而家咧，譬如係講緊幾位最強嘅唔同聯賽嘅神。射手啊，包括咧就系譬如英超方面咧，我哋见到系曼城嘅夏兰德啦。嗱，整体性2023年整个球季入边咧，咁其实佢都入咗42球噶啦。咁另外就系德国嘅拜仁慕尼黑啦，咁啊见到哈利简尼即系英格兰嘅射手，咁佢都有39球嘅进账。咁啊其次咧就系去到巴黎圣日耳门啊，咁啊亦都见到阿麦巴比咧，咁啊其实佢都有36球啊，即系无论喺国际赛定还是喺自己嘅本土联赛咧，佢哋嗰个嘅实力咧都真系见到系唔错啊吓。咁啊希望佢哋又再做得好啲。咁但係如果你话就係球员嘅话呢，就踢得好唔够嘅。有阵时球迷呢都係一个好重要嘅元素。一场比赛入面呢就有11个人啦。每一队。咁但係永远都会话到呢第12个人系边个啊。球證就是球迷啊，球證咁啊，激死啊！咩球迷啦，咁啊，球迷咧嗰啲吶喊助威啊，打氣咧，其實咧都係好重要嘅。 咁氣勢啊嘛， 氣勢 啊， 特別佢哋唱會歌嘅時候咧，因為我都有喺外國睇過佢哋啲聯賽，譬如德國啊或者日本 J League 咧，我都有睇過。咁見到佢哋嗰個嘅叫做氣勢咧，同埋唱會歌嘅時候咧，原來係有一種咧即係震撼嘅感覺嘅，係啦，連個心仔咧都會卜卜卜卜咁跳嘅。咁特別如果佢哋有鼓聲嘅話咧，你知鼓呢種樂器啦， 係要有埋鼓，好似爬龍舟咁樣。 係啦，一打嘅時候咧，你嗰啲即係心肝脾肺腎啊，跟住嗰啲節奏一齊喐嘅，所以都非常之犀利。咁啊睇翻嗱，除咗就係歐洲國家杯之外啦，咁啊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即係前幾日嘅時間咧，咁啊第二圈嘅 C 組啦。咁啊當然啦，咁啊大家就會知道個賽果咧，就韓國嘅作客就以3-0擊敗咗即係中國啊，我哋國家隊。咁啊當然啦，咁啊輸咗。冇辦法嘅，咁但係希望即係之後繼續又踢得好啲。咁但係睇到咧，其實韓國方面咧，今次一踢嘅時間咧，我估唔到咧。開頭我見到都有啲球迷去到歡迎孫興文啊，喺機場嗰度。一去到球場入邊咧，直頭唔理佢咯。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知道。 ignore 咗佢咯，而且咧入波嘅時候，孫興文咧仲叫佢哋安靜啲嘅時候咧。咁啊，球迷就學到彩啦！咁呢、這個即係就嗱，睇到個主場嘅威力啦。就算我鍾意呢位球星都好，我去機場接佢都好， 但係我都會撐翻自己。 係啊，我入到球場入面咧，都仲會繼續撐自己嘅國家隊嘅。咁呢個都係必須要嘅，啱嘅，啱嘅。好啦。 咁但係另外咧，另一邊雙就喺呢個南美方面。南美咧見到巴西同埋阿根廷咧，咁有一場嘅比賽啦。之前阿歐都有講過嘅。咁阿歐仲即係一 off mic 嘅時候，對我喂踢咯場波。喂，场波打交咁、 哦、 样，系、oh. 啊，的而且确咧就几麻烦啦吓。咁啊，巴西对阿根廷嗰场波咧，咁啊，美斯更加一度带住啲队友离场啊。 哦， 咁啊，所以都引起咗好多嘅风波。咁亦都见到有警察咧去到打一啲嘅球迷， 即系 攞球警棍啊追打阿根廷嘅球迷啦。 系啊，美斯之后都有记者会度，应该系有讲少少嘢咁。 系啊，好、火药味啊。 系啊， 咁啊，见到阿根廷嘅门将啊，即系神经门将咧。咁叫佢马天尼斯咧，咁啊见到自己国家嘅球迷啊，阿根廷嘅球迷就俾人去到打嘅时间咧、 啊， 就跳上呢、這个冲上去呢、這个看台嗰个位置，就企图咧仲想阻止佢添。咁、哦、所以话一个运动咧，我觉得系集中翻喺个比赛嘅球场入边，咁就会好啲啦、 嗯。 大家都可以支持自己喜欢嘅国家队啊，各样嘢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太过激动嘅话咧，咁就唔系咁好啦吓。 系啊，始终唔好喐手。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啊，除咗咧就系有呢啲叫做外围嘅足球赛事之外咧，本地都有啲足球赛事。 系啊，今晚咧，港超联咧就会上演呢一个独脚戏啊，就系呢一个杰志坐镇旺角大球场咧，去火拼呢一个冠中南区嘅。 嗯。 咁啊，当然啦，杰志咧虽然有呢一个亚冠杯嘅后顾啦，但系为咗追上榜首嘅李文咧，亦都系会全力以赴。咁而且咧，佢之前啊，杰志咧系击败咗呢个强敌李文啦，咁各项赛事亦都系录得五场不败嘅走势啦。咁另外咧，门将保罗咧之前就有伤患嘅，今场诶可能会复出，咁继续咧系希望可以延续佢哋嘅勇态嘅。咁除咗呢场赛事之外咧，11月26号星期日咧，亦都系3点有李文对深水埗嘅。咁咧港台电视32咧都会讲嘅，之后嘅最终31咧，我同阿畅都会讲一讲嘅。 哦，好啊，咁你打俾阿畅，叫佢提一提啦吓。咁啊，除咗足球之外咧，咁啊 NBA 方面咧都值得诶望一望嘅。咁有啲咩咧？就系 NBA 季中嘅锦标赛啦。咁啊，见到湖人131-99大胜呢个爵士咧，就晋级八强嘅。咁啊，当中当然大家就比较上关注咧，就系立邦詹士啊。 系。 咁啊，詹士咧，佢喺呢一场嘅比赛入边咧，就个人突破咗咧，就系生涯嘅39,000分大关。其实都好夸张啊！即系你，即系要攞好多分咧，先至可以攞到咁高嘅殊荣啊！系啊， 39,000， 即系你可以计到一场波入边，佢真系要系咁追个数咧，先至可以追得到啊！咁啊，希望即系有更加多嘅球星咧，可以做到呢啲好嘅成绩啦。咁啊，除咗篮球之外，仲有其他喎 ，Vicky。 梗系啦，就当然系我哋香港队嘅羽毛球队啊！咁啊，邓谢佩咧，即系阿邓俊文同埋阿谢影雪咧，啊，早前就喺日本大师赛出席完啦。咁跟住咧，琴日佢就嚟到去深圳转战呢个中国大师赛啦。嗱，佢哋首局咧，首先咧就系输咗系15-21嘅。咁佢哋对边队咧就系中华台北队嘅。咁其实咧次局咧佢就大胜21-11，咁啊追平翻啦。 系好嘢，好嘢，好嘢。 系啦，但系去到决胜局， 大幅落后， 系啦，大幅落后咗1-8。 咁点算？ 咁点算咧？但系佢哋最后咧就梗系吓追翻转头啦，系啦，佢哋反超咗系12-11。 系咧，真系好好啊！ 系啊，呢所以点解大家会有邓谢佩呢一个嘅名出咗嚟？系咪？如果你假设你哋冇乜默契嘅，咁其实都唔会帮你哋讲呢啲咁嘅名啊。 自从有邓谢佩之后，我唔记得咗黑白配啦。 哇， 系咪 讲好？ 所以犀利嘅，咁啊为港队继续增光啊！ 系啊，最后咧就系领先咗16-13，再取多五分，再攞多五分之后咧系用21-13反胜晋级啊！所以佢哋咧系攞得到下个月中嘅年终赛噶。 哎呀，咁啊好啦，希望大家都越打越好。好，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啦，啱啱寻日咧就亦都有港队翻嚟，海船翻嚟嘅，咁系边啲朋友咧？就系参加第16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啊！咁啊，勇夺咗3金、3银、3铜， 哇，好成绩、啊！ 3-3-3，3-3-3，系啦，我哋今日直播室都系三个人，都系三，系啦。咁啊，佢哋咧，寻日就翻到嚟香港啦。咁啊，见到港队咧赢咗嘅3面金牌入边啦，咁啊，其中见到梁宇航啊，喺散打男子60公斤。青黄啊，哇，各种嘅开心嘅程度咧，嗱，散打咧，其实我哋就唔系话个个都会接触得到嘅，系啦，咁但系咧，而家即系开始凭住有香港嘅队伍啦，香港嘅选手咧，得到呢啲咁高嘅殊荣之后咧，希望都可以将呢一啲叫做运动咧，散打系列嘅，就快啲令到大家咧就认识多啲， 发扬光大。 系啦，始终叫得运动嘅话咧，同埋人哋都会俾个金牌你嘅。咁换言之，其实都系啲好嘅运动啦。 系 唔好嗰啲运动都唔会无啦啦又搞到又世界武术啊呢啲咁，所以人哋都有好嘅。咁同埋睇翻咧，阿梁宇航咧，其实18岁嘅啫。 哇， 系啊， 年轻有为， 同埋都几靓仔，我自己都几靓仔，即系有种可能因为有 姐姐都欣赏， 有才华 武术嘅感觉，所以觉得佢有一种 有正气， 系啦，觉得有一种 man 嘅感觉嘅。咁啊，睇翻咧，原来佢比赛之前咧都已经定咗个目标咧，就系谂住自己都系会攞希望攞到冠军嘅。咁啊，今次证明咧，其实香港嘅选手一样咧喺唔同界别上面都可以得到即系世界锦标赛冠军方面啊，相当之好嘅成绩啊。 嗯，系啊。咁另外咧，既然讲开散打咧，就话啊呢、這个好似我哋少啲人接触，诶嚟紧咧有一个第三届嘅香港运动同埋健康博览啊，会喺2023年嘅11月25号到26号咧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嘅。咁好多嘢玩，有咩玩咧？第一个咧，我自己都好想试啊，就叫做新兴运动体验区。 嗯， 系啦，咁佢有唔同嘅新兴运动嘅，譬如有呢一个忍者障碍挑战赛， 咁搞笑， 系啦， 忍者障碍挑战。喂，我喺日本有见过类似嗰啲忍者障碍赛，但系就唔系比赛嚟嘅， 个头要带条带嗰啲喎，系咪啊？ 忍者系黑衫嘅，带条带嗰啲武士嚟嘅。即系俾你激死，咁忍者就系嗰啲挑战赛，系咪咩匿入个茶壶入边啊？ 系佢其实佢又未至于佢真系比赛嘅，咁但系佢系抄又唔系抄啦，即系佢受到呢、這、一个啲日本同埋美国嗰啲竞技节目影响啊，譬如有啲障碍，譬如有绳网啊、马骝架啊、沙包啊咁样，即系我觉得系有啲似你以前咧睇嗰啲 game show 咧，好想试下玩噶嘛。嗱、 哦， 呢啲全部就可以玩到晒啦。咁、另外亦都有闪避球可以玩啦。咁另外亦都有一个自己都觉得几想试啊，就叫做室内嘅高尔夫球 VR 体验区，系、一个 3D 嘅虚拟实景咧，令到参加者咧系可以置身喺世界各地嘅球场度。 即系有个波定系都系打空气？ 佢真系有个波嘅， 咁、都好啲。 佢真系有个波嘅，系啦。咁但系就有个大大嘅屏幕喺度，你就可以睇到啦。咁、虽然咧呢一个系要付费啦，咁大家就可以上网睇一睇个门票资料，如果有兴趣咧都可以参加嘅。 嗯，咁大家留意住，仲有冇噶？ 冇啦、 好，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嘅叫做。展覽啦嚇。 We were a long way from home, haven't seen you in so long, but it all came back in one moment. And the years started cold, but I didn't notice it all. And we found there's a room we're both in. We get Chinese food in small white boxes, live the life we saw in Friends. Your room it barely fits the mattress. Wake up late for work again. The wind it seems to down jackets are the trend, the rusher rushing deep into love.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no elevator to the fifth floor aisle. Ring on the buzzer, then you'll be right down. I wish time would freeze. Dungarees over the hoodie, we're out. Feet are 3 feet off the ground. Lost in love and we don't wanna be found. It's just you and me, my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Close and the scent of your perfume's on me. You're useless with your phone, electric when one on one. I thought I would be more nervous, darling. We watch comedies and miss the endings. Conversations till the dawn. Any change in tide, we push against it. Challenge meanings in the songs and head out without a reservation. Drinking out of paper.And wasting time is time not wasted. With my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no elevator to the fifth floor aisle. Ring on the buzzer, then you'll be right down. I wish time would freeze. Dungarees over the hoodie, we're out. Feet are 3 feet off the ground. Lost in love and we don't wanna be found. It's just you and me, my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And when our eyes are closed together, I can't explain how the scent of your drink Moscow mules and steal the cups from mostly the Bowery Bar. What a perfect day to fall in love on. What a way to make a start. It appears when you think all is lost, then you don't remember when it started. Never have to pretend. With my English girl in the 光第一线，船仔。 呢首歌咧系 Ed Sheeran 嘅 American Town。诶，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一样嘢啊，就系、是。大家中唔中意 selfie 嘅咧？ 哦，点都会有噶啦， 都会有嘅。 就算唔中意咧，我觉得都要 sell 下嘅。 点解咧？ 记录 年代咯。喂，呢、這个年代兴 selfie， 你完全唔 sell 嘅话，又好似太脱节，你唔觉嘅咩？ 系啊，我爹哋都会 selfie。 系咯， 吓系啊， 我爹哋仲识俾心心手势。 系咯，咁我又会教下啲仔仔 selfie 咁样。 因为我成日见到小白你行山嗰啲咧，系会 selfie 噶嘛。 系啊，到时一游打卡啊嘛。 系我自己 selfie 嘅目的咧，系纯粹为咗自己唔消失咗喺个社交媒体， 同埋想为自己今次嘅旅程咧，真系好似啦，我又唔喺个山上面写到此一游嘅。咁、但系会喺呢个位置嗰度影张相，咁咪知道哦，我今日有嚟过呢条路线咁样咯。 哦，即系哦，记录嚟嘅。 系啊，记录嚟噶。 我自己就中意即系 selfie 嗰种咧，我就唔系中意同自己影嘅。即係嗰種我係為咗希望喺社交媒體上面咧、就唔好消失，我只會係咁影自己。我通常影咧，好中意同朋友影。 哦， 即係可能食完飯啊，啱啱因為你知女仔啦 ，girls talk 咧，閒閒地都兩三粒鐘噶嘛。我就覺得哇，經歷咗一次咁有營養嘅對話，太開心啦！我就要嘢影相記錄低咁樣咯， 記錄一下咁樣。除而家除咗 selfie 咧，多咗係拍 video 咯。 哦， 系，因为大家都会 upload story 咁样啦，咁就会系动态咁样，咁就会系一啲 video 嘅形式咁样咯。我自己就好似少啲自拍嘅，我就多影人哋。 我哋影，我见你嗰啲系咩？影只脚啊，定下劈下？ 系啊，系啊，系啊。我多数影咧就系影下个影啊。 唔知嘅只脚都唔知系咪你嘅其实。 要度下先知啦， 有啲癖好， 系咪36、35嘅码咧？ 睇你就唔系啦。 我多数系中意影物件嘅，的而且确系我自己画画咧，我都系中意画风景多啲嘅。 哦， 系啊，系啊，一啲死物多啲。 但系你哋 selfie 有冇话好讲求技巧噶？ 技巧啊，系咪要好似而家嗰啲韩国嗰啲叫咩啊？嗰啲 系啊， 由上面炒落，或者由下低炒翻上去咁样。 你有冇试过啊？但系 我未啊。 哎呀，做咩唔跟呢个风潮啊？ 因为我谂住去影嗰啲贴纸相机，直头去嗰度试啊，睇下人哋嗰啲角度点攞先。 喂，有啲唔同噶， 有啲唔同嘅， 完全唔同噶。因为我都成日俾我啲 friend 话，我点解你可以影相影得咁核突嘅？你可唔可以反思一下自己？ 啊，系咩？原来佢哋唔系赞你，佢哋弹你噶。 啊，佢哋全部弹我。 哎呀， 冇人赞过我影相靓咯。 等我睇下先。 你想睇啲 friend 点样闹我？ 我系想睇你又影得几差。 冇，佢哋咧都有讲嘅话，而家韩式嗰种最靓嘅 Y2K 咧，即系我谂住影相咧，通常大家都用前置镜头噶嘛。Sorry 啊，佢哋用紧后置嘅， 即系解像度高啲噶嘛。 系，但我完全唔明点解可以望唔到自己个样，但系依然影到相，系依然正宗噶咯。 可能会练习嘅。练习啲角度啊，只手喺边一个位啊，佢大概 系啦，佢哋应该练嘅。不过我就如果用前置镜头，你知道我都系用只表噶啦，即系睇到只表睇到啲咩咁，你咪即系等于个 cam 咪睇到啲咩咁嗰啲方法咯。 咁但系你纯粹系因为有第二个 系啦，系啦， 我呢啲 佢哋嗰啲好犀利啊！ 佢哋真系就咁就可以后置镜头影手，我都好佩服佢哋。嗱，不过咧就话啦，因为咧 selfie 而家都可以话兴咗好耐啦，有一个新嘅所谓嘅精神疾病咧，有人认为啊，就叫。做 selfies 啊，意思即系咩咧？我自拍成人嘅意思，系啦。咁患者咧系会不断拍摄自己嘅相，然后咧摆上去社交媒体嘅。有啲专家咧就甚至做咗一个衡量表啊，佢讲喂，你呢啲叫唔叫成人咧？咁样嗱，佢有讲三个层次嘅。第一个咧叫做位于临界点嘅患者，大家可以睇下系唔系啦，就系、是、一日最少自拍三次，但系咧，但系就唔需要摆上社交媒体嘅，系啦。咁另外一个系激烈嘅患者，激烈嘅患者系点样呢？就系、是、拍摄最少三张自己嘅相，然后将每一张相都摆上社交媒体。 哇，好激烈、啊，已经 好激烈咯、啊，我一日一张都冇啊，未必，我都系、啊， 系咯， 我通常系发现自己完全冇个声气嗰日，我就觉得系唔系几好，哎，求其影张相摆上去啦，咁样。 我又唔會、啊，我個心態就係有嘢想 share， 有嘢想記錄出嚟嘅，咁就 share 出嚟咯。我又唔會話 啊會唔會消失咗咧咁樣。 我係諗呢一個群體marketing 咁樣啦。咁另外亦都最後一個啦，叫長期患者。長期患者係點樣呢？對自拍擁有無法控制嘅衝動，希望自己全之後咧。都可以影到 哦，即系一影影一千张嗰啲就系呢班啦， 冇错啦。然后社交媒体咧系会发布六次以上嘅， 哇，嗰啲太 over 啦， 嗰啲就长期患者啦，系啦。咁佢都有啲有少少问题，可以大家评估一下自己算唔算叫做有呢个病啦、第一个咧就系、是。 啊，其實我覺得還好嘅。嗱，佢咧其實有二十條問題，咁我就講唔曬啦。咁、但其中一啲咧就話啊，譬如我會覺得自拍咧好能夠改善到我嘅心情啦、啊，咁樣、如果我唔自拍咧，我會覺得同朋輩係有距離啊。我咧會編輯我嘅自拍咧，確實令到自己個樣咧一定靚仔啲嘅。 咁聽好似真係太過依賴社交媒體去到肯定自己嘅存在喎。 係、甚至 其實你都有少少，你驚人哋唔記得你，你都有呢啲症狀喎，孔傑璇。 係喎，係。咁但係 我介紹個醫生俾你，譬如。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已經睇醫生。 哦，係咩？ 哎呀，你真係有所不知啦。係啊，我睇得啲營養，睇下點可以令到我嘅 body 更靚咁樣嘅醫生咧，係即係營養師搭配咁樣咯。係啊， 你喜歡就得啦，你開心就得啦。 冇啊，咁其實我自己純粹咧，因為我覺得做呢個行業咧，如果你唔想長期消失咗咧，我都覺得係你要po 少少嘢上網嘅，咁、我就盡量 po 啦，咁純粹冇嘢 po， 冇人幫我影啊嘛，咪自己 影咯。我等陣幫你影一百張咁樣 po 上網啦，好冇？ 可以可以可以。 你咪出聲咯，冇人幫你影。 低炒高炒一百張各一百張， 仲要特登喺度咁樣講， 冇、理由揾小白你幫我影。 可以咩所謂啫？ 驚有啲個角度有啲太過離奇咁樣咧， 哦， 就好難搞啊！ 唔識欣賞啊你。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八点十二分嘅时间啦，晨光财经第一线，咁今日朝头早咧有小白喺度，同埋 Vicky 喺度嘅。 早晨各位， 早晨啊吓，咁喺电话旁边咧，亦都咧就系揾咗啊，嚟自咧就系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嘅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小 白 Vicky， 你哋好啊！ 早晨， 你好啊 ，Dicky。咁啊，见到咧，嗱，先睇睇咧，就系中央密集推出一啲嘅措施，力挺呢一个内房啊，咁啊，带动咗咧就内地同埋香港股市咧，寻日就低开高走嘅。不过咧，随住 A 股即系中午之后啊，那个涨幅啊扩大咗啦，咁啊，见到恒指寻日亦都由跌转咗做升嘅，咁啊，收市进涨176点嘅。咁嗱，今日咧就想将个焦点咧就睇睇呢一个美国方面咧，嗱，感恩节，我哋先望下感恩节咧到底对于即系美国嘅美股方面咧嗰个嘅消情啊，甚至乎股市啊，有冇啲咩特别嘅消息同我哋分享下咧 ，Dicky？ 好啊，两个话题，两个都可以讲嘅。头先小白讲咗，琴日港股都叫做咧咬腰上翻去， 系啊，几好腰力啊！ 系啊，咁啊，同埋其实呢样嘢咧就过去嘅两日发酵紧嘅股市，寻日朝头早咧都有讲到嘅，我都咁就讲话，中央推咗一个白名单，即系点咧？即系黑名单嘅相反啦，即系黑名单就哇咁样咧，白名单就耶 耶， 咁系啦，白名单咧点即系好嘢咯，即系话喺得里边嘅就系好嗱。不过咁第一。而家仍然傳聞階段，不過尋日都講啦，唔好理啦。總之呢啲傳聞一出嚟嘅時間咧，肯定會對於啲內房股帶嚟刺激。咁尋日就真係全線升曬啦，有啲咧就升幅都好驚人、誇張下嘅。譬如話啲相對地規模細啲，但係喺過去佢哋財政狀況亦都係比較差啲，淨負債比率比較高啲，嚇爭人錢爭得比較多啲。哇，講到咁差！咁就唔好講名啦，咁呢個部分琴日呢就升咗好多下嘅。如果你問我喂咁究竟升完未呢，我覺得升埋琴日呢即係已經兩日嘅啦，咁都真係差唔多啦喺呢個時間。因為第一真係要等下究竟有冇真有其事先，咁如果係嘅呢個名單係咪真係市場憧憬同預期咁係真係有50間先。因為仲有喺得個名單裏面係咪包保佢一定唔會呢係未來資不抵債呀、遇到債務困難就係銀行一定會幫先。嗱呢個其實好多問題，所以我覺得昨日那種炒風已經有少少亢奮了。那好啦，跟住回嚟呢就是講剛才小白講的話題啦，那就是昨日就美股就假期休市啦。那美股假期休市主要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呢每年的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呢都會是美國的感恩節。那為什麼我要這麼強調是美國的感恩節呢？因為譬如我去加拿大讀書啦，加拿大感恩節是早很多的。那當大家冷知識知道一下啦，那就是每年呢就10月的第二個禮拜一。那好啦， 咁啊有趣啦，因為咧每逢感恩節咧，就係、是、北美洲啲朋友好中意咧就是、網購啊、出去消費啊、吃喝玩樂啊咁。咁、所以咧，其實咧由十月開始咧，就啲零售商啊、啲餐廳啊就做優惠啊，吸引大家嚟啊，就已經玩一個幾月㗎啦。 哇！因為咧，即係北美兩大國加拿大同美國由十月玩到十一月喎、 啊。係啦，即係佢哋嗰啲購物日咧就已經維持咗好耐，即係十月嗰陣時咧，加拿大有感恩節啦，咁、美國嗰啲零售商一樣有優惠㗎。到而家美國感恩節咧，加拿大嗰啲零售商咧又話美國感恩節一樣有優惠，其實即係借個機會吸引下大家啫。咁啊，亦都係啦，即係等於過往。即是由阿里巴巴创办的这个四条一的光棍节演变成购物日，今年直成购物月，十月就全部那些即平台啊就已经开始做优惠，包括京东啊那类。所以其实就这两个月就大家都很繁忙、都要网购。但是如果你说即是昨天美股既然是没事但是又要 update 一下它呢，就大家都会看好、今年呢究竟这个即是说黑色星期五，即是零售商业绩就算见红都会变成黑色的星期五，就不是13三號嗰只星期五究竟會點咧？普遍嚟講，估計都係有增長嘅，但始終咧就係因為美國都係一個比較成熟市場，就唔會話好似過往內地嗰種哇，即係好高速嘅增長啦。當然啦，內地今年咧其實即係十一月嘅零售好多都係大家都估計都係個個位數字嘅增長，甚至乎個別啲平台就唔好似以往咁哇大樓大股啊，每秒鐘都講個GMV 講個交易額出嚟，而家直情提都唔敢提啦，或者而家唔再提啦。唔好話敢唔敢啦，總之就唔好咁敏感，又好似提住咁樣。咁但係整體嚟講咧，都見得到都係仍然有增長。不過始終因為利率嘅環境咧，都始終係高企嘅，因為北美洲啲朋友仔咧就中意借貸消費嘅， 中意 發達咁。係啦，咁有陣時碌完又唔知走唔走肚。 先使未來錢冇辦法啦，佢哋概念係咁。 係，佢哋係咁樣嘅，即係呢個即係嗱冇貶義啊，不過即係根據觀察或者我喺嗰邊生活咗都一啲時間， 文化差異啫，呢個只不過係。 係啊，即係唔係話即係唔係話買啲大嘢㗎，唔係話淨買車分期付款㗎，即係可能買啲再平啲嘅，買個家電咁都唔好理都要分期先。咁但係而家信用卡就算你話啲優惠嘅都唔會話好低息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咧都有少少影響咗，即係對於啲連鎖店啊、零售商啊，今年喺即係感恩節，即係簡單啲講，由即日開始到下個禮拜一，因為下個禮拜一又有網購星期一啦，即係都係會覺得係會慢少。不過都應該仍然都有一個增長，畢竟就係而家美國嘅就業市場啊，即係工人嘅工資啊，都仲係有一個增長喺度咧，就刺激住當地消費，應該都唔會話太差嘅。不過就可能係即係嗰個增長咧，由過往譬如好啦，可能即係疫情後嘅2021年啊，有成雙位數嘅增長，而家就即係回翻落去個位數嘅增幅咁樣。 係，都仲係正面嘅嚇。 咁其實喺內房方面啦 ，Dicky 就話有消息咧，就話考慮啦，內地考慮咧就係提供呢一個冇抵押品貨貸撐內房嚟到去刺激板塊嘅，你又點睇咧？ 係啦，有頭先都講啦，有白名單啦，之前又認房不認貸啦，咁而家又有更加多嘅一啲措施落實去幫佢哋。咁我覺得係肯定要做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就係內地房地產行業，唔好話淨係對於個股票市場嚟講，哇好多隻內房股啊，咁當然呢個係事實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內地房地產行業對於內地整體經濟真係幾重要，因為大家都知啦，即係中國人最中意就買咩啊，就係、是、買樓啦，有錢就買樓噶啦，咁北美。州啲人又唔係咁樣嘅，因為有錢咧都唔係買樓 去玩嘅， 係啦，買可能買啲嘢咁。咁但係咧，即係你要知道就係過去呢年幾啦，差唔多兩年啦，咁內地嘅房地產市場景氣都麻麻地嘅，咁亦都有好多啲內房公司都係出現咗財政嘅問題嘅，咁樓價亦都跌嘅。咁喺呢個時間咧，都係時候即係內地政府啦，無論係從貨幣政策，即係人民銀行啦，又或者其他財政政策咧，都要真係幫下呢個行業。先至得，因為畢竟如果即係樓價再進一步下跌，市場對內地房地產投資，即係內地民眾對投資房地產嘅信心仲進一步係即係話失去嘅話咧，咁呢個都幾大問題，因為即係畢竟咧，你話啊，即係一個經濟體最關鍵就梗係消費啦嚇、即係投資政府開支，我哋即係就算大家唔係讀經濟科啊，可能即係中三四都讀過呢啲關於 GDP 嘅公式，咁但係冇咗個財富效應，即係話啊，即係感覺上我買一層樓升一隻，即係雖然唔係賣咗啊，其實上年數嚟啫，但 感覺都良好噶嘛。哎呀，負資產唔開心，咁啊自然消費少做啦。咁所以對於即係未來經濟保唔保到五咧，房地產市場穩定性咧，都係其中一個幾關鍵嘅因素。不過又係講句，尋日咧就真係啲內房股嘅升幅咧，都相當之誇張下嘅，即係隨時即係都可能會有獲利回吐。畢竟有一啲嘅政策咧就落實咗，有啲咧就憧憬緊，有啲咧指聞樓梯響，咁就真係都要等落實咧先至可能會有一個即係更加正面嘅效果。又或者調翻轉講，其實就算即使落實都好，譬如頭先講到尋日同即係喺節目度我都有提到嗰個白名單可能會刺激啲內房股，琴日咪刺激咗咯， 係 啦。有陣時股票市場啲嘢都要留意，就係話，咦唔係喎，真係有個名單喎，到時咁可能就獲利回吐反高潮噶啦，永遠都 係。係咁啊，所以突然之間風高浪急啊，咁啊投資者都應該咧就係觀望一下，咁啊有陣時咧就太主動咧都小心小心啊嚇。好，咁啊再望一望咧就係一啲關於咧自動駕駛咧，其實亦都喺內地同埋即係全球咧越嚟越多咧聲音啦。咁啊見到咧喺內地方面有好多自動駕駛相關嘅股份咧，其實佢哋表現咧有啲係唔錯嘅，但有啲咧其實都跌嘅。咁啊，到底如果我哋即係投資者想去望一望呢一類型嘅板塊嘅話，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咧 ，Dicky？ 好，咁啊嗱，過去一年嘅主題咧，投資市場咧就有幾個大嘅憧憬嘅，一就係 AI 啦，人工智能啦，二咧就頭先小白講嘅呢一個啦，自動駕駛啦。啊，當然啦，即係都係處於一個憧憬性嘅階段，因為你話係唔係因為有咗呢一個功能係會令到個別啲企業賺多好多咧？咁客觀嘅事實肯定唔係啦。咁但係咧就永遠都係市場都係行前啲去揾一啲主題嘅。咁當然即係你話喺目前內地比較係真係頭先講嗰啲投資主題都叫合乎曬，當然啦，我唔係話想講一啲股份推介啦，喺晨光嘅時段，但係就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個別啲公司啊，就真係譬如話會有做即係 AI 嘅呢啲模型，好似 ChatGPT 咁嘅文心一言，又會有自動駕駛嘅一啲研發，咁百度就係其中一間咁樣嘅公司。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過去呢段時間，我就將個話題拉闊少少講啦，就係譬如話一啲電動車咁，因為而家內地自主品牌電動車咧，佢哋喺好多嘅即係軟件嘅研發上高啊，包括頭先提及過一啲功能上高咧，都係行得都幾前下嘅。譬如話一啲自動駕駛輔助駕駛嘅功能啦，當然啦。喺內地而家就唔係話全部地方亦都唔係全部車係可以容許完全嘅自動化駕駛嘅，可能某啲嘅路面特定嘅路段，仲要係你公共嘅交通工具，唔係一啲私人嘅交通工具。咁、所以真係要全面地實施啊，或者係因為呢、這、一個即係話概念係再炒上，我就覺得。就未會太會成為氣候嘅，但係我哋可以配合埋一齊嚟睇咯。即係譬如話即係實際上嘅咁最後都係要買車啫，同埋你自動駕駛功能都好啦。即係撳個掣，哦，識得幫我演一個 L 位泊車嘅喎，咁 都好好啦，好叻啦。 咁都係啦，當然啦，即係我從來都冇用過呢個功能啦。我揸某一個德國品牌車都有呢個功能，就係一次都未用過嘅，因為都唔需要啊嘛。喂，先係啦，即係我 L 位咪都係一下就入咗去。 同埋如果你話喺外國地方大。嘅話，就直頭懟入去啦，唔使諗啦，仲拍咩啫？嗬！ 如果係就係啦，但香港啲位又有 S 位啊、L 位啊，咁嗰啲嘢要啲技巧嘅小白。即係不過Uncle Dicky 啦嚇，即係都揸咁多年車都 OK。 唔係喎，Dicky， 你知唔知香港嗰啲位太細，我經過電腦搞唔掂，唔敢叫佢做啊。 都係自己嚟啊，所以係嘛？ 分分鐘係啦，當然我都試過嘅，都 OK 嘅。哇！不過咧，佢又即係都幾慢下嘅。咁即係你知啦，有陣時我哋。即係都比較趕時間咧，有啲直播啊啲咁樣，咁當然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好快拍好個位噶，基本上都係咁樣。咁所以頭先咧就即係講遠咗啲，咁但係就咁講話即係今年嘅電動車嘅股份嗱，而家都年尾啦，就嚟到即係要年結㗎啦嚇。咁其實今年嚟講喺香港嘅投資嚟講咧，雖然個恆指表現就無甚了了，咁但係整體嚟講啲電動車股咧都係表現都理想嘅，例如個別好似頭先提理想入咗恆指啦。比亚迪就真系一枝独秀啦，卖车系卖到系即系可以同全球最大嘅电动车生产商 Tesla 去比美啦，咁都系反映得到中国嘅自主品牌嘅电动车即系真系旺丁旺财做到生意嘅。 系咁啊，真系希望啦，咁啊无论系任何板块都好啦，咁啊投资者咧都要望清楚啊，嗰个板块啱唔啱自己嘅投资或者认唔认识先啊吓。咁啊，以上提及嘅股份 ，Dicky 有冇提讲过噶？ 冇持有嘅，唔该晒。 好，唔该晒 ，Dicky， 拜拜。 新年愉快，拜拜， 拜拜。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我哋咧听交通消息嘅时候啦，咁啊成日都听到就话，今日咧就系一个叫毅行者嘅活动咁啊举行咯噃。咁呢个活动咧，其实我自己之前咧都有参加过嘅。咁近呢两三年啦，咁啊疏懒咗个人啦。咁但以前参加嘅时候咧，除咗有喺呢一个比赛就作为选手嘅其中一员之外咧，其中一个玩法咧，近呢两年我都即系几喜欢嘅。咁就可以做一个咧叫做 support team。做 support team 咧，其实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噃。咁啊，例如你有几副唔同嘅 support team 嘅，例如你可以系自己一个人做 support team 啦。咁叫晒你嗰啲帮忙嘅嗰队嘅队伍咧，就所有物资咧就摆晒俾你一个人。咁你譬如我驾驶嘅，我就摆晒落我嘅车嗰度。系啦，咁我就一个人咧，无论去到边一个嘅 checkpoint 咧，可以支援嘅地方咧，咁佢哋都一定会见翻佢哋嗰啲嘅物资好齐全喺晒度啦。好啦，咁但系另外一种咧，就可能大家时间就唔到，或者揾唔到一个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咧，系可以全天候服侍晒一队人嘅话咧，咁我咧就亦都建议有啲人系可以揾唔同嘅朋友嘅，例如揾咗阿船仔就喺 checkpoint two 嗰度咧。就等嘅，亦都有 checkpoint two 嘅物资。跟住咧，阿 Vicky 咧就喺 checkpoint five 嗰度嘅，第五个。 我近嗰边啊，所以我就留喺嗰边 等 你。 冇错啦，咁就可以咧就一早将自己估计啊需要嘅物资咧就先俾定咗船仔同埋 Vicky 嘅咁样。咁呢个方法咧都系好嘅。 但系哇，其实做 support team 都几要 好好玩噶。 好啊，但系同一时间你要好有呢、這、一个。时间观念同埋要好有责任感咯， 系啦， 因为 miss 咗你就 系哦， 佢就慢晒噶 啦。所以 Didi 咧，即系交通组啊 ，Didi 咧，今日就喺度讲嗰啲，譬如交通嘅安排咧，系好重要噶。因为今日咧有好多嘅路线，可能佢会突然间封咗路啦。咁如果你谂住喂，我谂住驾驶嘅啫，咁但系原来嗰个位已经唔入得嘅，咁净系可以俾巴士入，或者净系俾专线小巴入嘅。咁你就要将架车咧。估計啊，可能譬如派西貢，跟住你就自己熬巴士入去咁樣等噶。咁你仲要計埋嗰個巴士嘅車程啊，亦都要問定嗰啲隊友咧，你哋到底幾點大概會係去到嗰個嘅支援點嘅？ 幾點去到啊？ 係啦，因為最慘咧就係有陣時係要啲隊友等翻嗰個支援嗰個人， 咁就慢曬噶咯。 咁啊慢曬，同埋你即係你坐喺度個人凍曬咧，你唔會再想行嘅。你諗下，如果你去到第一個支援點，其實你都已經行咗二十幾公里。 哦，好攰。 行咗二十幾公里，個人都熱噶嘛。咁但係你一攤攤到凍曬咧，其實你嗰啲身體入面嗰啲嗰咩氨基酸嗰啲咧，走曬出嚟嘅，即係amino acids 嗰啲咧會走曬出嚟，令到人開始唔舒服。如果你唔能夠及時咧補充翻，或者去繼續你嘅旅程嘅話咧。好容易會放棄 我自己咧就冇參加過，但係我身邊有朋友係參加過嘅。咁佢咧係每一個站咧都係揾唔同嘅朋友嚟到去 support 佢嘅。咁其實佢都有分享過咧，就係話其實如果每一個 checkpoint 咧都係有唔同嘅人嚟到去 support 佢咧，其實呢一件事到最後完成咗，唔單止係佢跑嗰個人有滿足感，其實成 team 人咧都會好有滿足感。 係啊， 因為係共同成就咗一件事。 係啊， 係啊，咁所以我諗其實嗰一日咧。大家都是会预早去到的、即是大家都是有责任感的，即是宁愿早到等他，好过真的令到他等咁辛苦。 啱嘅，嗱，作为选手啊，我自己去过一些检查站嗰啲 support team 可以去到嘅位咧，如果我见到有人喺度打边炉同 BBQ 嘅话，坦白讲啊，我嘅意志系会消磨得好犀利噶。 喂，咁你几时参加？ 我参加我都唔会话俾你听啦。 哎呀，话我知，我做 support team， 唔通等你喺嗰度 BBQ 等我咩？ 系每一个站我追住你，我每一个站都 BBQ。 系啊，拎住只鸡翼一路同我跑系嘛，一路 食。我帮你帮佢嗰个火堆淋水。 哎啊，呢啲咪人咯，你睇你几衰啊！ 冇用噶，我已经烧好个鸡翼啦，一路食一路同你个呜咁 大家今天就是投入你的赛事和投入你的旅程了。 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临时停火和互换被扣人员协议被推迟近一日之后，将会在今日生效。参与调停的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说，为期四日的暂时停火将会在当地时间朝早七点，即是本港时间下午一点起生效。预计九个钟之后，哈马斯将会交出首批13名被他们扣押的俘虏，他们分别来自同一个家庭。被以色列囚禁的巴勒斯坦俘虏亦都会在同日获释。发言人未有透露人数，但是说获释人士名单已经获得批准。哈马斯之后亦都证实临时停火的生效时间，他们将会释放合共50名人质。期间每日将会有200架运送医疗用品等的救援物资，同埋4架运送燃料包括煮食用天然气的货车将会获准进入加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由日本公明党党魁山口那津男率领的代表团。王毅说，近年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困难，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出现了问题，希望日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树立积极友善对华认知，将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体现到具体政策和实际行动之中，推动中日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卫生当局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或者新型病原体，并且按要求提供了有关呼吸道疾病增加和儿童聚集性肺炎的数据。在包括新发疾病监测计划在内的组织报告，中国北方儿童出现未确诊的聚集性肺炎之后，世卫当地星期三要求中国提供更多资讯。中方根据规定在24小时内对世卫作出答复。世卫透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寻求流行病学和临床资讯以及实验室结果。数据显示，病例增加与新冠限制的解除，以及肺炎、支原体等已知病原体的传播有关。肺炎支原体是一种常见的细菌感染，通常影响年幼的儿童，自五月以来一直传播。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就自上个月以来一直传播。医管局表示，带有部分耐药性恶菌的病人数目有上升趋势，相信原因和疫情期间要处理大量新冠病人，而广谱抗生素的使用量亦都增加有关。医管局说，会加强感染控制措施，重点防控耐药性金黄葡萄球菌、内曼古霉素肠球菌以及以念珠菌，包括主动为高风险群组进行入院筛查，重点加强清洁病人周围环境，适当使用抗生素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741点，升2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49.66，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31美元，卖出1,99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丽城花园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东隧去九龙啦，龙尾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出九龙车龙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慢车，龙尾界限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丽围。大埔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车多噶。咁出九龙咧就排到去骏景园啦，去翻上水方向，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仔坳。咁提一提大家有中爆水管啦，奶路神街去翻渡船街方向，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车辆咧不能够由山东街啦，又转翻入去地士道街。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咁咧，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荃湾路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场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重复多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较早前近住荃湾西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啦，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区选知多啲。 现时地方选区登记选民有大约433万人。新一届区议会选举，18区分为44个地方选区，共选出88名地方选区的区议员。各区议会有2个至8个相关议席。观塘、沙田和元朗是全港人口最多的3个地区，各自住了60多万人。这3区有最多的地方选区议席，各有8席。以观塘为例，它划分为观塘东南、观塘中、观塘北和观塘西。8名区议员会在这4个地方选区选举中产生。至于人口相对少、住了16万人的湾仔区，上届被划分为13个选区，选出13名区议员。上一届区议会选举，13区合并为1个选区，选出2名地方选区区议员。而有18万人口的离岛区情况亦都一样，由之前10个选区合并成为1个，选出2名离岛地方选区区议员。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咧，就系周末嘅时候同屋企人又或者朋友去下野餐，又或者行山嘅。 咁几好，因为天气又唔错。 冇错，凉凉地。 系啊，今朝亦都提过大家可以去2个地方去试下野餐或者踩埋单车 ，plan 好晒俾大家噶啦。 哎呀，好细心啊你！你个人原来都几好噶。 系，所以大家如果唔记得咗今朝究竟船仔提啲乜嘢景点咧，大家可以重温翻啦。 冷冻食品可以话而家已经大行其道噶啦。不过究竟第一款嘅冷冻食品系几时发明嘅咧？又系点样发明？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And I'm alright, yeah, I hear you. No beats a camino que se caga la cateru. Es muy migaru yo. Tachi toma, tachi vimo.今さら分かってあなたに追いついたよ。ほらこの目じゃなければ見えなかったものがどうして溢れてく。だからもう一度生まれ変わろうとも、また私はここを十七世纪嘅时候，英国作家同埋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就试过将雪塞入去鸡肉入边冷冻佢，咁结果就整伤咗自己，仲要唔小心病埋添。不过就算喺培根嘅实验导致不幸之前，其实人已经知道咗极度嘅寒冷其实系可以防止肉类变坏，咁所以有好多有钱嘅地主都会喺自己嘅庄园度设置冰窖，用嚟保存食物。不过原来比起冷冻嘅程度，冷冻嘅速度先系关键嘅因素。发现呢一个问题最早嘅人就系美国发明家克拉伦斯·白兹埃尔啦。白兹埃尔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家用的雪柜日渐普及的时候，就开始大量销售一些冷冻的食品。白兹埃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年，在加拿大拉布拉多半岛旅行的时候，就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他发现天气冻的时候，他捉住一条鱼之后，那条鱼很快就冻硬了。他就开始思考这个可能是食物保藏的关键。咁最后咩？佢就发现最快冷冻食品嘅方法系将肉压喺两块冰冻嘅金属板之间。去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佢就已经准备好销售佢喺工厂入边生产嘅冷冻食品啦。好彩有白兹埃尔嘅发明，令我哋有方法享受到方便快捷嘅冷冻食品。咁当然啦，亦都对佢嚟讲，冷冻食品成为咗一门大生意。而且佢间公司仲可以每年冷冻到超过500吨嘅水果同埋蔬菜，大家就睇到佢究竟可有几大嘅收益啦。 晨光警政，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政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公共关系部督察严志刚先生担任嘉宾主持的 Philip 早晨。 早晨啊，小白，各位听众早晨。 喂 ，Philip Sir 啊，近呢几年咧，我知道警队好落力咁样喺社区之间咧宣传防骗灭罪嘅信息，希望市民咧就可以避免受骗，自己唔好俾人呃之外咧，亦都希望提醒身边嘅人，帮得一个得一个。 讲得冇错啊，小白。警队过去几年喺社区入面马不停蹄咁进行防骗防罪宣传工作，成效有目共睹。而在今年2023年，我们警队很荣幸在宣传及公关工作入面一共夺得23个国际、内地和本地奖项，足以证明我们工作的成果的。 哇，就这么听都觉得很厉害、我知道这些奖竞争都很大的，全部都是跟整个公关界、宣传界的公司型机构去到比拼的，难度非常之高。警队可以拿到这么多个奖项，真是一点都不容易啊。A Philip Sir， 不如在这里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得奖的项目。虽然我深信有部分的项目已经相当成功的了，各位听众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来的了。 当然好啦，首先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正义守护联盟先。我记得之前都约略跟各位听众介绍过的，正义守护联盟是由提子、好市民联盟、豆苗仔、斗大师等警队吉祥物组成，他们目标一致，都是想提醒市民要一起努力，共同保护香港这个家。而为了更容易去推广正义守护联盟以及今年他们不同项目的丰硕成果，公共关系部最新推出一出动画，由正义守护联盟成员出席颁奖典礼的形式介绍各个得奖项目，除了说明警队在不同范畴上不断创新，多元的宣传工作获得国家认同之外，亦希望向市民推广警队宣传教育工作，同市民携手合作。 Philip Sir， 就咁听落去咧，真系相当之吸引。我都有听过呢啲片，不过咧，如果听众同我一样都未睇过嘅话，唔知道可以喺边度睇到呢？ 如果你仲未睇《正义守护联盟》颁奖典礼呢出精彩动画，欢迎你到香港警察 YouTube 频道观看。不过其实我哋喺上星期开始已经喺社区唔同地方播放紧噶啦，包括全港各区嘅社区中心、部分商场嘅大荧幕、警署入面嘅电子屏幕，包括旺角警署外墙对住弥敦道嗰个大电视都有噶，市民应该好容易会睇到嘅。 哇！原来你哋嘅宣传工作已经做到咁细致，可以话系无孔不入噶咯。咁正义守护联盟各个成员佢哋嘅得奖项目，我谂听众喺度都好好奇，好想知道。不如 Philip Sir， 你又介绍一下。 当然冇问题啦，小白。首先讲提子先啦。喺咁多个警队嘅宣传同埋公关工作入面咧，提子系勇夺最多奖项。足以见到提子可爱形象植入简单提防骗子的防骗概念已经深入民心。 Philip Sir， 你这样说真是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得提醒身边的人，真是周围都听得到。 是啊，其实提主凭着出色的策略规划和创意设计，在本地的第五届香港公共关系奖2023入面获得银奖。而我们警队以提子为主角，制定了三个宣传策略。第一是从线上到线下，无论在警队社交媒体或者实体绘本，都以不同形式讲解防骗信息，希望拉近和市民之间的距离，无孔不入地接触更多市民。获奖项目包括线上的提子庆祝三岁短片夺得美国 Galaxy Awards 荣誉奖，和线下的提子动画廊绘本夺得美国 Astrid Awards 铜奖同埋 Galaxy Awards 荣誉奖噶。 警队咧真系好紧贴住潮流，线上线下都有提子嘅作品添。 系啊，而第二个咧就系从平面到立体，为咗能够更直接同市民互动，成为一个有温度嘅防骗代言人。警队将提子带到现实世界，多次走入社区，亲身向市民讲解骗徒的最新手法。 咁啲小朋友一定好开心啦！唔止啲纪念品有提子，仲可以见到提子嘅真人版。 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小白。提子咧确实系好受小朋友欢迎，所以我哋第三个策略就系针对小朋友嘅，陪伴你成长，渗透生活每一个角落。我哋警队希望提子嘅可爱形象同防骗资讯能够走入校园，走入社区，走入屋企， 所以製作了多款紀念品，包括獲得 Astrid Awards 金獎的提子立體拼圖，以及獲得 Astrid Awards 銅獎和 Galaxy Awards 銅獎的文具套裝等等，很適合小朋友用的。咁佢哋生活上同學習上嘅用品都有提子元素嘅話，個宣傳效果就會更好啦。 聽你咁講，提子喺線上線下都會保持活躍，繼續走入社區每一個嘅角落嘅，亦都可以話走近每一位市民添，用各種唔同嘅形式宣傳防騙資訊，散播提防騙子嘅種子，果然咧係一個非常之全面嘅宣傳策略。希望不論係大朋友定係小朋友，都可以學習到防騙嘅知識，唔會墮入騙徒嘅陷阱。 除咗提子之外，豆苗仔代表嘅少年警訊同埋豆大師代表嘅奇樂警訊都有攞獎啊！佢哋參加咗本地嘅第五屆香港公共關係獎2023，仲喺持份者傳訊組別獲得金獎。警队咧系首次参加呢个奖项就攞到金奖，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 听起上嚟真系好犀利。我知道少年警讯同埋奇乐警讯咧，都系推出咗好多年嘅计划，目的系将防罪信息带到唔同嘅年龄层之中噶。咁有意义嘅计划获奖，可以话系实至名归啦。Philip Sir 啊，咁呢两个嘅计划嚟紧又有啲咩新嘅搞作呢？ 小白，你呢个问题真系问得非常之好啊！下年咧，两个计划都会有大搞作。因为少年警讯即将踏入50周年，而奇乐警讯亦会踏入10周年。不过有咩噱头同埋活动，我要喺度卖个关子先。 咁好啦，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咦，讲咗咁耐，好似咧仲有一个正义守护联盟嘅成员好市民联盟未提及到，唔知道佢有冇攞奖呢？ 小白，你都好心水清、哦。有啊，佢哋拎咗美国 Quester Awards 铜奖。今届好市民奖颁奖典礼以传承为主题，推出一连四集寻文记特辑，寻找同埋回顾70年代至今嘅好市民故事。 正义守护联盟今年可以话真系大丰收啦。咁除咗呢啲计划之外，仲有冇其他项目都一样可以攞到奖噶？ 梗系有啦。跟住落嚟咧，就系想同大家讲一讲警队制作嘅影片。今年推出嘅全新警队宣传片《守城前传》获得 Galaxy Awards 影片组别嘅金奖，以及有星中之星之称嘅 Grand Award。而 Grand Award 呢个奖项咧，更系警队自2017年参加 Galaxy Awards 以嚟首次获得。另外咧，亦都获得内地政务微博创新应用与传播2023年第三季度优秀案例。 喂 ，Philip Sir， 我都有睇啊。我知道《守城前传》嘅剧情咧，就系连接上一辑《守城》，讲述警方逮捕恐怖组织头目之前48小时发生一连串嘅事件噶、哦。 冇错啊，小白，今次警队再次同国际电同级导演林超贤合作，耗时一年嘅时间筹备同埋制作，透过宣传片。重点向市民宣传警队心系社会一面，今次动员超过900人参与拍摄，规模更加是横跨海陆空，充分展现警队多元性、全天候、全地域面对挑战的能力，并向市民传递一个重要信息，每一位香港警察都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挑战，警队绝对有信心、有能力守护我城。 唔知道除咗《守城前传》，仲有冇其他影片都系可以获奖呢？ 有啊，首先系《记忆中找你》父亲节快乐短片，获得 Astrid Awards 银奖。佢系以父亲节为主题，内容讲述儿子寻找走失嘅年迈父亲。但系曾几何时，二人角色调转，儿子年幼嘅时候亦都曾经走失，要父亲四周围寻找。以人性化的角度向所有的父亲致敬。而第二个呢是 Missing Child， 圣诞微电影，以圣诞节为主题，讲述男女爱情故事，并且是给观众投票决定结局，带出警队每一个重要节日都会时刻守护每一位市民，而且呢还是获得 Galaxy Awards 铜奖。最后是和反恐特勤队同行一天，贴身了解反恐特勤队的日常训练和工作的《同行一天反恐特勤队》短片，是获得美国 Quester Awards 金奖的。 听到你的介绍之后，我都很想立刻看，不知道行不行呢？ 当然可以啦。如果听众有兴趣，欢迎到香港警察 YouTube 频道随时睇返。介绍完短片，其实我哋警队设计咗多本嘅书刊、图片集同埋阅历，都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噶。 咁犀利，咁真係要同听众介绍一下喎。 首先係2023年阅历警队建筑物，佢係以素描手法呈现警队建筑物，制作精美，极具收藏价值，获得 Astrid Awards 金奖同 Galaxy Awards 银奖。第二是警星特刊《战役》，记录警队在疫情期间同不同部门携手抗疫，在追踪病毒传播同埋进行围封强检等等行动中迎难而上，是获得 Astrid Awards 银奖。而第三呢，是《守城前传》珍藏图片集，汇集珍藏剧照、制作花絮和拍摄人员心声，获得 Galaxy Awards 银奖。最后是《香港警察年报2021》，封面插图以清新简洁的风格展现警队使命，获得 Astrid Awards 荣誉奖。 Philip Sir 讲了这么久，我数来数去都是20个奖，不知道最后三个又是什么项目这么犀利可以拿到奖呢？ 哇，小白你真是好嘢喎，咁都计得到吓。冇错，警队啦希望积极提高透明度同埋声誉管理。而呢三个得奖项目嘅目的就正正係做呢样嘢啦。首先係迎难而上与青年携手向前计划。假消息假新闻係警队近年面对嘅挑战之一。警队希望透过澄清，善用社交媒体和与持份者協作，获得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信任和支持。计划获得第五届香港公共关系奖2023中的银奖。第二是认清事实六破方言计划，为首个由警务人员一站式营运的事实查核及澄清中心，24小时无间断进行资料分析，透过打假三部曲，务求可以更快更有效作出澄清，获得本地的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铜奖。 咁唔知道最后一个获奖的项目是啲乜嘢呢？ 最后一个项目呢，是協助传媒采访电子學習套件，为咗支援人员处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相关的安保行动。传媒联络队制作电子學習套件，简要咁样将有关安保行动中涉及处理传媒的资讯和技巧分享给前线人员，获得 Brandon Hall Group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Awards 铜奖。 今年警队在宣传及公关工作方面真的可以说大丰收。 不要这样说，我们警队会继续努力，积极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工作，以更入屋、更贴地的手法，与时并进、精益求精的态度去宣传警队正面形象和提升透明度，希望获取更多市民包括是收音机前面各位听众的支持。 Philip Sir，奖项就讲住咁多先，我收到风，知道警队最近喺宣传策略方面又有新搞作，系上星期日11月19日，警队启用咗抖音官方账号。 冇错啊，小白，随住短视频平台兴起，警队亦都紧贴社交媒体嘅发展趋势，希望透过新开设嘅抖音平台，以创意短视频形式，将各种实用同多元化嘅资讯推送俾市民，加深广大市民对警务工作的了解和支持。而这个亦是警队第九个社交媒体官方账号。 我有看你们警务处抖音官方账号推出的首段短片，由一哥警务处处长萧泽贤亲自带领不同岗位的同事，展示出警队专业形象，拍得挺有型挺好看。 小白，我在这里先多谢你的支持。那条短片播出了之后，网民反应非常热烈，仅仅头24小时短片的播放量已经超过5000万次，成绩呢确实是令人鼓舞。讲开一哥拍片，我们最近都有一条关于区议会选举的短片，一哥和三名副处长都有份参与拍摄的。 哦，你是不是讲那条投可以不票但票一定要投，呼吁市民在区议会选举投票的片呢？个 idea 呢很特别很有趣。 是啊，我们警队都是跟政府一样，想提醒大家尽公民责任。各位市民记住12月10日联同你的家人一起去投票啊。 麻烦 Philip Sir 今天谈这么多先，我们下次再谈过，拜拜。 拜拜。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咪入边咧，咁啊电话都拨通咗啊，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哇，最近见到今个星期嘅新闻报纸咧，咁啊都有啲又上诉又得谢，跟住都几多呢一类型嘅新闻，有啲甚至乎咧就系同啲气球有关嘅添。 哦，最新鲜热辣当然就系大家应该留意到就系嗰个瑜伽波谋杀案系嘛？ 嗯，冇错冇错。 涉个啲教授嚟噶嘛？ 系。 啊，咁好多人都啊，即系听众都知噶啦，咁样啊。 嗯。 咁啊，最近咧就喺终审庭嗰处咧。就是得席的、 哦、 那法还重审， 是 意思就是说呢，在高等法院原讼庭审讯的时候呢，即使是因为法官指引有些错、 嗯、 那么叫做呢是有些关键性的即不规则的东西、嗯、material 的 irregularity 的、 嗯、 但是呢就并非代表件案呢不即没有证据的，所以呢就即使得席都要再重赛啦， 系就重赛啦。咁啊，所以我谂好多听众咧，透过啲新闻纸啊，都已经见过噶啦。啊，原来系呢一个原因令到件事咧系要再重赛啦，冇任何赢或者或者结论噶，冇噶，系要再重赛噶。 系啊，咁所以呢个司法制度，如果你话啊唔系一丝不苟，即、就、系、是、另一边咧就系、是、所谓耍啲弄重咧，大家就唔会接受噶吓。 嗯， 咁一丝不苟咧，就要好多个环节咧都要系小心谨慎处理啦。 系咁啊，呢件事上面亦都见到即系香港嗰个法治精神咧，系公平、公正、公开。 系啦，亦都睇到件案咧，嗰、那个案件本身嘅事情咧就2015年发生啦。 嗯。 咁去到2018年咧，就喺高等法院度就审结嘅。 嗯。 咁啊，两项谋杀罪咧就都定咗罪啦。 嗯。 咁有啲类似特别啲或者唔知咪叫得意啲嘢，留意到就系咧，当时啊原审嘅时候主控咧就一位 Mr. Bruce 啊。 系。 咁另外咧抗辩嘅咧大律师咧就叫 Mr. McCoy 嘅。咁点解提佢两个嘅名字咧？因为吓喺、香港法律界里边咧有啲工具书噶嘛，即系其他行业都有噶啦。 嗯 一本咧就叫 Bruce and McCoy 就两位嘅著作，咁、所以有多啲法律学生咧，即系唔多唔少都会喺个过程里边咧，系会读到佢哋呢本咁嘅工具书嘅。 哦，咁啊，今次直头喺个堂上面，原来当年都已经见到本工具书啊，化身成两个人嘅使用守则咯。 系啊，真系 Bruce and McCoy 啦咁样啊。咁啊，麦高尔咧就仲系带埋个乖仔啊，所以付之兵上阵。 嗯嗯。 不过呢件案件之后咧，就 Mr. McCoy 就不幸咧就英年早逝啦，就过咗身。咁之后咧就见到咧就个队伍啊转咗啦，第二啲人咧就接手。咁啊去上诉庭啦，咁啊再之后就去到终审庭啦。 嗯。 咁但系睇翻名字咧，都系打趣咁讲咧，就系、是、呢次佢哋嗰个team leader 咧咁叫咧，就系佢嗰个大律师咧就叫做 Mr. Grounds 嘅。 哦，系。 咁、大家都会知道咧，就系、是上诉理由咧，嗰、那个英文咧，其实就系 ground 嘅。 系 好多时就有冇 ground 啊咁嘅样吓。咁、所以有时以前咧喺法庭度咧，有啲前辈见到 Mr. Ground 就讲少嘅就话：，哎 ，Mr. Ground no ground 啊咁。 哎呀，咁啊真系冇得上诉啦 吓。玩咧，讲下笑嘅啫。咁啊，呢次有 ground 咧啊，咁啊成功就得席。咁、那个 ground 系乜咧？咁、原来咧就系关个瑜伽波个塞嘅事话 吓。咩事咧？ 咁原来个瑜伽波咧，我就唔好话跌，即、就、系、是、玩啊掂都未掂过，唔知点啊。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都知知地。 系瑜伽波，我就试过企佢喺上边，不过好快就跌咗落嚟啦。 系佢嗰啲五颜六色，好似弹下弹下嗰啲。 系啦系啦，冇错。 咁原来有个塞嘅，咁就即系大家都知就话个瑜伽波里边入咗啲carbon monoxide 啲一氧化碳啦，咁啊就以前幼稚园化学老师就会抢氧气噶嘛，咁、所以就令到人哋即系缺氧啦、所以系可以引致死亡咁。咁、但系有个塞嘅，咁、原来原审嘅时候就冇话清楚咧，究竟个塞系唔系喺边处咧系掹出嚟？ 系 令到有人可能咧，或者陪审团可能会误解，以为已经有证据讲咗咧，就话个塞啊摆咗喺嗰个柜桶里边咁样。咁但系柜桶里边揾到个塞同呢个瑜伽波有冇直接关系咧？似乎唔系咁清楚。 哦，咁啊好多暗窿喺度啦，不知道。 系啦，系啦，咁为求清楚，咁咪要俾佢重审咯。咁啊，好啦，咁啊讲完呢啲谋杀案咧，有时候啲人就。 唔知咪嘅多口就問啦，喂嚇呢啲始終牽涉有人死亡案件， 係 啊有冇啲令人擔心啊，甚至咩靈異係嘛？咁科學化咧，靈異就有嘅咧，易進制啲電腦咧就係冇異噶嘛 嚇、 防疫就已經就進嘅啦，咁嗰啲 就靈啊咁樣。 是啦，但是你说迷信嘢呢就始终是有很多人是倾向有的。 咁、哦、各行各业都有啊。 是啦，咁有啲即係好超级大状呢嗰、那个写字楼即係神殿咁样㗎嘛。恭恭敬敬亦都有啲客仔就会问后、你搵边个大状啊，喂佢嗰、那个、时辰八字啊四柱可唔可以度度先。 哇、哦、真係有啲人会咁样度埋呢啲咁样㗎。 有㗎，好即係几十年嚟都有㗎、即係夹唔夹唔夹啊咁样。 时辰八字啊跟住生肖或者星座会唔会碰埋㗎佢哋。 咁、我就唔知即係各方即係四方神有冇人问题啦咁、不过始终係有嘅。咁、当然亦都有人会话啫，咁总之系做嘢啫，系咪？咩平生不作亏心事啊，半夜敲门 也不惊啊，啱啊！ 嗱，惊唔惊咧？就有啲真实个案听下喎。 诶、好喎、 咁有一位同业啦，咁我听佢亲口讲嘅，佢话，咁佢你知以前有啲人就讲话呢啲谋杀案咧，就华人咧就少做嘅。咁啊，好多时都俾外籍啊，或者系其他非中国籍人士啊，已经叫做吓去处理啦。咁咁呢位华人咧就所谓 take up 咗，即系接咗一单咁嘅谋杀案啦。咁咁啊咁啱咧，咁佢去就杂楼酒馆食饭咧，同啲行家。咁啊，侍应生咧食完之后，梗系攞单埋嚟啦。 系啊，梗系啦吓。 嗱，根据咧阿行家嘅形容咧，就话佢嗰阵时一齐食饭嗰几位咧。系啊，你比较年青人，唔知有冇睇以前台湾地区一套啊，即系古装片咧，叫保镖啊。 系吓，点样噶？ 成日咧都系话准备掹剑要打咧，个个都揿住个剑柄，就跟住话咪住。佢话嗰日咧，几个都揿住个荷包就咪住，都未拎出嚟。 唔出鞘。 咁有见及此，佢见义勇为啊，我走啦咁啊样。点知一望嗰张单咧，写住444。 哎呀，会唔会当其时其他行家都已经系见到个数字，所以唔出鞘啊？ 咁就唔知啦，可以推论嘅。不过就后边销售位都唔记得佢有冇话其他，定系都系同样号码啦。咁啊，当然睇到就个心啊，你知诶，广东音啊，粤音发出嚟就有啲啊近似嘅音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不吉利嘅音。 咁啊，但系点都好啦，咁啊找咗条数吓，个心可能嘀咕啦咁。咁跟住咧，翻到屋企，咁啊放低个机。嗱，你知做呢行有好多道具噶吓，唔系道具系工具啊。 系 嗰啲咩 pilot box 啊，嗰啲公事机啊，咁啊样都要拎住啊，装文件啊嘛。咁啊放低地下，准备攞锁匙开门，一望咧，咦，个机上面系咪有啲咁嘅密码嘅？ 系啊系啊系啊， 都系444。 咦，即系佢未开锁之前嗰、那个乱咁显示嘅数字就系444。 啊，唔知点解会显示到啦。咁啊，总之就系佢话俾我听就系、是。系第二日就推咗唔做啦。 哎呀，呢啲真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喎。好似 咁啊，可能系巧合啦吓。系 又或者俾人整蛊啦，有人喐过佢公事包，我哋唔知嘅。 嗱、呢个咧就听佢讲啊，另外一次就系自己经历啦咁样。咁啊有次咧就喺写字楼咁啊手脚又慢啦，做得夜啊嘛。 你谦虚啊。 咁啊做得夜咁啊，跟住就咦有需要咁啊去。出边洗手间就进行小型活动啊，咁进行中嘅时候咧，就听到嘘 嘘，诶， 咁嘅声喎，吓系咁啊，即系个心都咪话唔 系咯， 少少偏离， 谂住自己 O T 啫，明明冇人噶，有声嘅， 吓咁但系进行中又唔可以随便离场噶， 当然啦， 咁又继续多阵啦，咁样又听到嘘，吓哇乜事干咧，望下。个洗手间又唔系大，人肯定冇噶啦，冇人匿埋。唉，点都好，唉，跟住完咗之后咧，搜寻下啦，唔知咩咁够胆。 哇，你仲咁够胆去搜寻下？如果系我就即刻走啦。 望下原来佢哋装咗啲叫咩空气清新机啊？ 哦， 咦，嗰啲啊樽仔咁嘅样挂喺上边， 系 唔知系咪佢有啲感应器嘅，觉得啲气温啊，定系啲气味变化咧就会工作 嘅？咦，港台都有、哦，我见洗手间有时真系，你讲得啱、哦，冇得啦， 系咁咪调节下啲声音，唔好嘘嘘声咧，咁 系、哦，或者佢哋要出呢啲叫做新嘅空气嘅时候，不如播翻首歌啊。 可能仲 惊， 可能仲惊。 嗰日就好彩咧，就冇衣衫不整，冲翻出去大堂。 各行各业咧吓，大家都真系有呢啲迷信嘢，就惊一惊啊！真系平生不作亏心事啊，最紧要。 咁近日咧就系、是、有个行家咧就久唔久啊，佢啲啊德高望重咧就系、是、做下呢个暂委法官啊咁样。咁啊，佢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咧，平时法庭审案就朝九晚五啊，基本上。 嗯。 佢咧就要下昼三点咧就审到夜晚八点。 哇，咁奇怪，点解 啊？咁就唔系啊，包公审国华夜审啊。 啊。 原因就因为个被告咧所操嘅语言咧。啊！就是、香港揾唔到翻译， 竟然有香港揾唔到翻译嘅语言。 系啊，佢嗰、那个佢嗰、那个诶、即系咩咩七大洲五大洋咁嘅样嘅嗰啲地区啊。咁咁啊揾啊揾到啦，不过翻译咧就喺佢自己比邦咧就唔肯嚟香港喎。 系 咁，我哋啲咁文明先进嘅司法制度就要尽量要公道啦。 咁啊，梗系啦。 咁佢嚟唔到咯，咁啊唯有就靠视像啦。咁、 嗯、 但系嗰个地区咧，地球转对嗰度咧。啊！佢天光啊，我哋开始天黑。 哦， 咁于是唯有就佢哋嘅时间啦。 哇哇哇！法官大爷都一齐喺度就啊！ 咁啊要噶啦，咁我哋要吓、啊、要公道啊嘛。 系啊系。 咁于是就下昼三点咁开完之后，都夜晚八点啦。 哦。 啊，咁八点唔系即刻啊一 call 咁啊走得噶啦，仲入房即系睇下整理下今朝啲嘢啊，咁佢即系逐啲讲叽叽搞搞咧。 吓、啊。 就都成九点十点出嚟。 哎呀，阴公啊，真系收工都食宵夜啦。 系啦，咁行出嚟咧，哇，十几层楼高，咁啊要搭升降机嘅。 梗系啦， 咁啊当然啊，升个大堂都冇人噶啦。 啊， 咁咧就啊见到嗰部升降机啱啱喺自己楼层，都算好彩，唔使再等啦咁。 嗯， 但揿下个掣咧冇反应啦。 嗯， 咁啊大律师就心谂，咦，即系暂委法官就话心谂就系、是、咦。都不出奇啊，即系话呢啲诶，即系 lift 坏咗啊 ，nothing uncommon。 系或者个个收工可能停咗 lift 又唔知咧，系咪？ 咁啊，睇下有冇第二部上嚟啦。 吓， 不过又揿下咧，过多阵咧呢部 lift 啊开少少啊。 诶， 咦咁啊开少少，吓，诶又闩翻。 诶，咁奇怪。 系啦，咁啊点算好咧？究竟吓诶，即系搵人啊，唔知边度搵。 吓， 啊咁跟住再揿下咧，咁啊又开咯。 又开咁奇怪？ 呢度又开多啲啦。 吓。 咁啊，开阔啲，咁啊啲光透出嚟望下又冇人，系咪？不过又闩翻啦。咁啊，即系当时有啲忐忑咧，我估计。 我而家听到我都忐忑，我应该会转咗去行楼梯喎。 可能仲惊喎。咁咧就跟住啊，呢次咧就正门又开啦。 嗯， 全部开晒。 佢 吓， 佢唔会入啊嘛？ 哎，呢位行家咧就系啲英国绅士嚟，我谂佢。以前英文讲多过中文噶嘛，咁佢哋有胆识啊，就真系入咗部升降机嚟，咁啊应该就冇事啦吓。点、 嗯、 知听到有人讲嘢， 唔系啊嘛， 系咯，咦哦咁人讲嘢，哇呢次真 嗰阵时都系九点几十点又唔算好夜喎，大众咪 系啦，但系真系冇人啊嘛，吓咁点解会有声音出现咧？咁系讲说话， 喂咁有冇即刻走翻出去隔 lift 外边先？ 啊，咁佢就真系比較即系真系誒啲紳士嚟， 紳士係 聽真埋先咁樣。原來嗰句嘢係話咩咧？升降機修理中。 哎呀，晨早流流嚇到人飆冷汗啊！大狀咪 係我都唔知道係究竟有個修理員係隔住個。啊！即系对话喺度讲俾佢听啊，定系有录音定点啊？ 哇！咁啊，真系唔知啊，要佢当事人先至知啦。 嗱，证明到佢咧就平生不作亏心事啦，所以佢够胆入 lift 啊。咁其他人听到就怕死，个个都唉，唔该打电话叫啲工作人员上嚟帮下手先。真系 咁啊，啱啦！听完大壮咪金堂之后咧，就知道平时都要做多啲好嘢。如果唔系啊，夜半敲门也不惊呢句说话都用唔到啦。 咁啊，总之啊，行得正，企得正，就冇咁多嘢担心啦。 好，今日听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各地都会废物再造，大家都会绞尽脑汁。而今日要讲嘅呢个地方系巴黎。巴黎除咗俾人嘅感觉系浪漫之余，其实当中嘅建筑物都系好有历史价值嘅。不过每栋建筑物唔系灰白色就系深红色，有少少咧就会闷咗啲。于是有时装品牌同埋一啲工作室嚟到去合作，将一啲冇人要嘅橡胶重新研发。在每栋楼之间来到去制造一个七彩的篮球场，而不要的橡胶还会整成红、白、黄、蓝四种的颜色。而当中他们选用的橡胶是拥有一些特殊的物质，可以有隔音的效果，夜阑人静的时候打波都不会吵亲隔离屋。所以这个篮球场是结合了环保、运动和艺术三个元素。废物再造唔单止可以好睇又好用，当中加翻少少心思，都会令到大家大开眼界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11月24号嘅星期五，究竟咧今晚有咩睇呢？就要问下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十点半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有呢个智能中国啊。咁啊，不经不觉咧，呢个智能中国咧就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咁多集以嚟咧，都带大家咧去睇下、认识下中国咧喺呢个人工智能即系 AI 发展嘅情况。咁啊，睇过好多唔同领域啦，医疗啦、运输啦、教育啦、社会发展啦等等。咁啊，今集咧大结局啊嘛，咁啊嚟一个咧叫做智能嘅製造業啊，咁啊製造業上面咧喺中國咧嚟講咧就即係一路都係好輝煌、好叻嘅。我哋發現好多全世界嘅產品咧都係 made in China 噶嘛，咁啊中國嘅製造業咧嗰啲年產值咧好多年咧全世界第一位噶啦。咁但係即係嚟到呢個人工智能嘅年代 ，AI 呢個年代咧，中國嘅製造業咧都要去面對呢個轉型啊，即係由好多時咧就係我哋最初中國發展。即係工廠嘅時候係用人手啦，咁之後有機器啦，而家要面對咧呢個 AI 嘅發展啊，咁啊，即係今晚呢個節目咧會同大家睇下唔同嘅中國嘅製造業，即係由發電啦、造車啦，到呢個航天工業等等，中國製造業點樣回應呢個智能化產業呢個年代？咁啊 AI 可以實際上真係點樣幫到手？同埋咧嗰個。產能上面咧可以提升幾多？嗱，關心呢啲議題嘅朋友咧，記得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智能中國啊！ 冇錯啊，話曬咧，中國都係世界工廠啦。而家有個 terms 叫做智慧工廠啊，即係話，譬如喺啲製造業入邊咧，有樣嘢叫做數位供應鏈咁樣。咁睇下入邊咧有啲咩方法係可以比較快速咁樣存取一啲系統啊、營運啊、商業嘅數據，搞到咧成個供應鏈咧都可以。有一个智慧制造生态系统咁样，而且就话，原来呢一个嘅智慧工厂咧，2029年可能会达到53亿美元嘅市场规模，好大、哦。咁啊，相信咧，作为世界工厂嘅中国，入边一定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技术嘅。咁实际上可以点样应用呢？船仔都好想知，咁所以咧，我都会留意呢一个十点半晚上嘅智能中国啦。去到11月26号嘅星期日，有波睇喎。 冇错啊，咁我哋港台电视32咧，一路以嚟都会带俾大家呢个香港嘅港超联啊，呢个足球比赛，香港超级联赛。咁啊，今个星期日咧会带俾大家一场好有趣嘅赛事，就系李文对深水埗，榜首对榜尾嘅球队。咁啊。深水埗暫時未得到分數啦，咁啊李文今年好好成績啦，連贏咗好多場啊，所以佢而家係榜首啦。咁啊呢個星期日咧，咁啊下晝2:50咧就會帶俾大家呢一場賽事。嗱，咁啊唔好以為即係深水埗一定係輸緊，即係我行過平時咧星期日啦、星期六咧見到深水埗有主場賽事咧，深水埗區好多球迷著住佢哋嘅波衫去出入，即係好多支持者。但今次呢個星期日呢一場李文係主場啊，咁啊睇下深水埗 可唔可以咧？有一個作客嘅球迷嘅支持底下，可以贏翻場好波，咁大家要留意啦。港台電視322:50啊， 冇錯啊！而且咧，呢一個超級聯賽只係有電視直播嘅，即係不設網上直播同埋重温嘅。咁所以如果想睇，就記得真係坐定定喺港台電視32:50嘅時候睇呢一個香港超級聯賽2023-2024李文對深水埗啦。我哋翻翻去港台电视三十一先，8:30有咩睇呢？ 星期日晚上8:30，31台有港乐港乐嗱。今集咧，我哋请嚟嘅歌手朋友咧就系 J.W. 黄浩儿。咁啊 ，J.W. 咧即系一路以嚟咧，都大家知道佢唱歌好好听啦。佢亦都专注唱歌啦。但系直到近年咧，佢开始好多身份，佢又拍下剧啦，亦都可以见到嗰啲歌手选秀节目嗰度咧，佢做导师啦。咁啊，见到佢好多新发展。咁但係對於 JW 嚟講咧，呢啲身份咁多重身份轉換咧，個心情係點樣？個心態係點嘅咧？未來佢有啲咩新動向咧？嗱，今個星期日嘅港樂港樂咧，佢會上嚟同大家講下佢近況，亦都會現場唱佢嘅新歌《13歲的天堂》。咁啊，各位 JW 嘅 fans 啊，記得要捧場啊！星期日晚上8:30，港台電視31港樂港樂啊！ 係啊，最近都留意到啊 JW 佢近年真係拍多咗唔同類型嘅劇集啦。咁同一時間，我本身都以為佢應該就會放棄唱歌，又唔係喎，都係 keep on 係有新歌派台。我成日见到佢呢啲时间管理咧，我都觉得好辛苦，要拍剧又要帮手选秀节目做老师咁样。咁究竟佢点样平衡当中嘅身份之余咧，个时间管理都系好重要噶。可能咧喺呢个节目入边应该都会讲一讲嘅。咁如果有兴趣想听下 JW 唱下歌啦，而星期日8:30嘅港乐港乐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公布小学日文科课程框架下学年试行，2027-2028学年起全面在小学推行。小学日文科课程专责委员会主席蔡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學界對人文科課程安排的迴響不大，因為90%內容都是跟從以往的常識科，現時加入國民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歷史及認識網上罪行等，但大家比較關注課時分配，因為科學科和人文科的總課時比現有常識科多了大約一節時間。至於人文科是否需要考試，蔡世雄說要視乎學校如何處理，他希望在新框架之下鼓勵學校減少學生壓力，因為人文科著重多睇多探討，傾向不希望背誦，讓學生享受學習。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中國衛生當局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或者新型病原體，並且按要求提供了有關呼吸道疾病增加和兒童聚集性肺炎的數據。在包括新發疾病監測計劃在內的組織報告中國北方兒童出現未確診的聚集性肺炎之後，世衛當地星期三要求中國提供更多資訊。中方根據規定在24小時內對世衛作出答覆。世衛透過國際衛生條例機制，尋求流行病學和臨床資訊以及實驗室結果。數據顯示，病例增加與新冠限制的解除，以及肺炎支原體等已知病原體的傳播有關。肺炎支原體是一種常見的細菌感染，通常影響年幼的兒童，自5月以來一直傳播。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就自上個月以來一直傳播。北韓領袖金正恩表示，北韓成功發射軍事偵察衛星，或時代地提升北韓的戰爭壓制力，並且朝著建立航空航天偵察能力的目標邁進。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同女儿金主爱日前到访国家航空航天技术总局，勉励日前发射军事侦察卫星的相关人员同埋合照留念。他强调，北韩拥有军事侦察卫星是行使正当自卫权。又指新型混着火箭预告北韩进入太空强国新时代，用作掌握敌对势力的军事意图和行动，是一次宝贵的胜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26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42.5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6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26.8跌2.4，阿里巴巴76.85跌4毫，盈富基金17.86跌2毫。友邦保險72.2跌1.25，碧桂園1.02跌3仙，美團110.8跌1.4，比亚迪股份240跌1.8，中国平安39.05跌5.5，药明生物46.05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49.6。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人民币7.143，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33,773点，系升321点，港金报18,5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72美元，卖出1,9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医院嘅坏车呢已经清咗场㗎啦。咁车龙有待消散，去到元州仔。而旺角嘅奶路神街係有爆水管，奶路神街去返渡船街方向，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全线呢係需要封闭，车辆唔能够由山东街右转返去地士道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嘅车龙咧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车多，龙尾去到明爱医院；而青葵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出一段较为车多噶。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菠萝斜径一段咧较为车多，车龙接近白沙湾码头。咁另外提翻大家啦，为咗配合乐施毅行者嘅活动咧，系会有啲封路嘅安排噶。咁由而家起咧，部分嘅大网仔路会间歇性封闭，而部分嘅沙田坳道咧系会临时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take your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同戴维领衔主演。 李怡堂觉得赵启海心不在焉，应该有啲心事，趁佢去洗手间嘅时候偷偷睇佢嘅电脑，睇到一啲查询记录，佢发现到赵启海咩秘密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Language Academy 带 你周 游 列 国，主持 Lester 洪少贤， 还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嚟越南语顾问朱德华阿 John。 嗰种车咧，我哋粤文叫做 Set-on， 佢系一架的士，系用电单车嚟载人噶。 系啊系啊 ，Set-on 呢个字咧 ，on 其实系揽嘅，有呢个揽字系因为坐后边个客人咧走快得滞咧，所以揽埋前边司机嗰个人。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嘅音乐作品一路都几高水准啊，似乎佢都系等紧一个机会啊！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呢一位男歌手 Alec Benjamin， Different Kind of Beautiful。 You're a different kind of beautiful， the kind that makes me scared， the kind that makes me turn around and act like I'm not there， the kind that takes my breath away and leaves me without air。Maybe I'm delusional， you're just that kind of beautiful。 Grab an order, then head to the bar. I place an order, a tip in the jar. A couple of dollars I had in my car. I turn the corner and that's when I see you in the corner, they're staring at me. Mind out of order and heart on my sleeve. I was hoping that I'd run into you here, but now I'm stumbling and I can't seem to figure this out. Now I'm broken and I'm crumbling in the open. 一路以嚟都系行呢个创作路线，呢一首歌咧都系非常之有水准啊！吓，留意呢一个乐坛名字 Alec Benjamin， Different Kind of Beautiful。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都提提大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嘅，通常见到到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出边啲风咧，有啲位都真系呼呼声， 呼呼 声， 系啊。我即刻喺度谂自己着，好似着唔够衫添。 系啦，即系特别好似系船仔啦，同埋 Vicky 呢啲咧，即系长头发嘅女子。如果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嘅时候咧，记住绑一绑啲头。如果唔系咧，就披头散发咁样啦，好恐怖 啊！呢啲叫 冇错，讲得好 哦。你哋喜欢、 啊、 开心就得啦。好咁啊，唔同你哋讲住，同我哋嘅听众讲咯。 好啊 ，Raymond，Hello， 早晨 ，Raymond， 早晨 ，早晨啊 ，Raymond， 你有啲你有啲乜嘢点唱呢？ 我今日想點唱陳奕迅嘅《天使的禮物》俾我太太聽啦。咁、其實咧，佢係11月15日生日嘅，咁一個人遲嚟嘅禮物啦。咁不過佢就好好嘅，佢都唔介意嘅。咁喺度祝我太太生日快樂啦。咁希望我哋繼續即係未來嘅日子都繼續好好生活啦。咁我都希望 可以繼續咁承載你嘅情緒啦，咁一齊同行落去啦。 好事啦！一个早上就俾大家充满甜甜嘅爱意， 充满住包容啊！头先嗰句说话，亦都充满住爱啊！结咗婚几多年啊 ，Raymond？ 我哋就好短时间嘅，都系一年到系啦。 系啊， 我新婚已完就 咁啊， 非常之快乐。你平时会唔会同太太拍下拖咁样噶？ 都会嘅，不过我哋个相处就系、是。都幾平淡嘅，就係傾偈散步為主嘅。 係、嗯、個個都係㗎啦， 同埋就係 唔係有咩做啊？ 好好、啊、喎，即係有一個時間係每一日都會去食完飯散步咁樣啊。 係啊，如果唔係，就算冇散步嘅，都一定有傾偈嘅環節嘅。 嗯，其實溝通真係好重要。 系啊，系啊，唔使成日拎住个电话啊嘛，咁啊，即系面对面倾偈，真系有温度啊。 嗯，冇错噶，咁同埋有好多嘢就系、是。就算譬如可能，就算可能闹交啊，点样都好啊，但系咧个情绪过咗咧，都一定要揾时间捉翻住大家，唔得就倾翻嗰样嘢。 系、嗯、啊，即系有问题，当然啦，每一个人即系一齐结咗婚啦，可能喺相处上面有唔同嘅磨合嘅、嗯，因为可能喺生活上面都有啲唔同嘅习惯啦，每个人。咁但系有争执过后，有一个沟通翻啊，究竟点解当刻我可能会唔开心或者发脾气咧？咁其实有呢个沟通嘅过程咧，我觉得系能够增进感情。 你睇 Vicky 咧，你好似都系结婚一年啫嘛， 系啊，同你一样啊 ，Raymond， 倾多两句啊，你哋分享一下。 系啊，我都系啱啱结咗婚一年。 教我嘅，系啊，呢啲都系我太太教我嘅。佢就个人咧就比较率直刚强啲嘅，我个人就阴柔啲嘅。咁、就 啱调翻转， 互补不足咯，一粒一突啊嘛。 咁就系咯，都好多嘢系真系由佢身上边学翻嚟嘅，即系例如话哦，点样争取啦，多啲自己嘅嘢啊。怎样要为自己发声啊，同埋一啲生活上啊，干净啊，可能一啲生活上小习惯啊，都系佢识教识我嗰个好处啊。咁、去到而家即系咯，感觉上就系两个人一齐学习啦，互补不足啦。 哇，你都系咁赞太太，太太叫咩名？你要讲一讲先，因为太太唔知道你赞佢。 太太知唔知道你今日打俾佢啊？ 佢都唔知嘅，不過今晚咧我就會俾翻個錄音佢聽嘅。 要啦， 佢知嘅知嘅，但佢可能而家呢段時間都做緊嘢嘅，比較忙。 係啊、嗯， 太太點稱呼啊？ 太太咧就叫阿賢啊。 阿賢， 阿賢、哦，你平時都係咁樣嗌佢㗎，定嗌佢傻傻豬衰豬嗰啲㗎？ 我通常叫佢阿婆嘅。 哦，嗌到咁老嘅你，哎呀！ 佢係咪叫你伯伯咁樣 啊？你仲開埋咪講，佢真係嬲豬嘅陣間。你今晚有排氹，我話俾你聽。 佢叫阿公嘅，咁我叫阿婆。 哦，嗱咁啊，咁樣對稱就 O、OK、K。 因為可能大家都會叫老公老婆，你哋特別啲，淨係叫一粒字嘅啫，係咪啊？ 係啦，係啦，因為味道好老，不過咧就將會咁樣。 係喎，又係喎。咁你哋喺家務上面又會點樣分配㗎？你哋？ 家务上面咧就系佢煮饭嘅，咁我洗碗嘅、嗯，即系任何清洁上嘅嘢咧就我处理啦。咁但系咧真系嗰件事嘅执行上就佢处理啦。即系可能买啲乜嘢，即系如果要屋企好似一个人咁，比如咧，咁佢就系屋企个脑啦，咁就屋企嘅手脚啦，咁通常嘅某事咧我就去做咁 样。哇！ 哇，系一个身体啊，两个人加埋就 one body one love 啊。喂，咁平时煮咩餸你最中意啊？乜嘢都中意噶啦，其实不过最中意嗰样咧， 有啲咩拿手餸啊？ 佢就煮咩都拿手嘅，我觉得就 咁梗系啦， 都啱你胃口， 啱我胃口嘅，系啦系啦。同埋我个人又比较麻烦，因为我本身就食素啦，咁但系佢就为咗即系等我有啖好食啊，咁自己又走去学下，咁、去睇下唔同嘅嘢啊，咁样。 哦，哇，素菜都好难煮啊！ 系啊，系噶，咁你要花好多心思啦，啲颜色啊等等嘅嘢，系啦，营养啊等等嘅嘢。 嗯，咁上个星期三你又点样同佢庆祝啊？除咗今日有呢一个 morning call 去同佢补足翻生日之外。 上个星期三同咗去饮茶啦，都系同埋跟住就又去散步啦，去买餸咁样。 平淡就是幸福。 平时都有饮茶嘅，嗰餐饮茶有冇啲特别唔同啊？例如嗌灌汤饺，平时唔嗌嘅。 系啊， 因为你生日，所以我嗌灌汤饺。 或者嗌个叉烧包，上面咧就插支蜡烛， 系啊，或者马拉糕，马拉糕都得。 有冇啊？ 拣咗个高尚少少嘅地方去 哦，系啦，有啲唔同都已经系心思啦。 系啊， 系啦， 系啦。其实阿婆就中意你咧，就系、是、呢一方面咧，就系、是、够心思啦，够稳重啦，而且咧亦都睇得到你嘅好多优点，咁所以先至咧。 是两个人拼埋一起呢，今日完美嘅拼图啦。 同埋愿意将自己嘅爱去讲出嚟呢，呢件事我觉得都系好难得嘅一件事，见到你其实真系好爱你太太喎。 多谢 ， 都系要讲嘅， 系啊，要表达噶， 系啊，你都话要讲咯，咁啊，系时候俾你讲埋咯， 俾我讲埋啊， 系啊，有啲咩最特别嘅一两句， 冧冧嘅说话， 系啦，同阿婆讲，跟住我就播歌噶啦，麻烦俾你听啦， 冧冧嘅说话， 系啊， 希望我同你以后都系有少争执，但系就冇大摩擦啦，慢慢就落去啦，多谢各位。 啊、你唔好多谢我哋，你讲我爱你先得噶。 咁啊，咁啊，我爱你老婆。 好啊， 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全仔平时会唔会真系喺屋企煮下嘢食噶？ 当冇人喺屋企嘅时候，又发现冇外卖，然后真系好唔想出去嘅时候咧。我就会煮起呢个嘢食来。 冇人喺屋企嘅时候，你更加唔应该煮啊！ 因为 我惊好危险啊！ 系嘛，即系帮人帮救火咁样。 系啊，换咗电磁炉未啊？屋企 都未啊。 咁唔好煮啦你。 咁世界上有微波炉噶嘛？ 都啱。不过比起微波炉咧，我觉得你应该学识更加多，就系用嗰啲电饭煲做嗰啲蒸饭。 哦、 即系之前有讲过嗰啲咩，譬如而家坊间好简单咩北菇鸡饭嗰啲咧，你就可以抌晒落去，落埋啲调味料，等佢自己揿个掣，感觉好似仲安全过微波炉添。 我通常系我试过用微波炉 叮即食面咯，其实系咪叮豆 都 唔一定。 哦，微波炉叮你都系一绝啊！ 我试过微波炉叮水饺，其实我都唔知系咪得啊。 系咯，微波炉啲嘢咧就唔好乱咁叮啊吓。 系啊， 咁有阵时一叮完之后咧，即系万一啊有啲地方原来会响 alarm 嘅，咁你即叮到全部都系出烟，咁啊呢啲都要小心啊吓。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引起啲。引起大家不便就唔好啦，咁啊微波炉就唔讲啦，今日咧就讲啲都系算系简单，但系都要少少功夫嘅食物，咁就系日式嗰啲卷物啊， 即系嗰啲手卷。 手卷咧就好似一个雪糕筒、甜筒咁样噶嘛，咁呢个咧就真系普通嗰啲卷物，即系佢看似都系写啲卷物嘅。好啦，咁呢个卷物其实要准备嘅材料就当然系大块嘅紫菜啦。饭啦，同埋你入边嘅材料，咁我今次咧入边嘅材料咧，我就会选用咧就系吞拿鱼嘅，咁吞拿鱼咧就喺日式嘅超级市场啦，或者你自己揾到嘅，咁都系买一嚿先，乜拳头咁大嚿嘅吞拿鱼，咁啊饭咧都要用翻啲日本米啦，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咧系有少少味觉上嘅挑战嘅，因为通常我哋如果整寿司嘅话啦，咁我哋去到煲完个米之后咧，我哋有一个 terms 叫打饭嘅，打饭即系落咗醋， 系 落醋，跟住可能再落啲糖啦、盐啦、少少调味，跟住就等个饭咧就摊冻咗，佢先至可以整呢一个嘅卷物嘅。如果唔系咧，嗰个紫菜一掂到咁热嘅饭，其实佢都会即刻淋晒，咁啊好影响嗰个口感。好啦，咁你就已经我当你个饭都已经准备咗，或者你摊冻埋个饭啦，咁你就准备咗个紫菜啦。咁紫菜咧，跟住你就放喺个台面上面先。咁你嗰个饭咧就铺。嗱喺铺之前咧有少少技巧，因为我哋打完饭摊冻咗佢之后咧，我今次就会先喺个饭嗰度咧就加呢一个嘅 wasabi。而 wasabi 竟然间咧系除咗呢个吞拿鱼之外咧，就是、我今次嘅主打食材啦。 哇，会唔会好功秘啊？ 功秘噶。辣辣寿司大家一齐食嘛，咁今次呢个 wasabi 点解会话系我其中一个主打呢，就我唔会揾嗰啲普通譬如擠牙膏嗰啲，又或者坊间细细包就咁擠出嚟嗰啲，我就唔想用嗰啲，我真系会去一啲譬如日式嘅超级市场去买一条嘅 wasabi。 哦，即系自己磨喎， 系啦，自己磨嘅 wasabi。咁磨 wasabi 嘅时候，你譬如买咗一条啦，你先将嗰个嘅根部嘅位置就切去咗佢， 系， 然后咧就好似刨完笔咁样咧，即系以前啲人咪削完笔唔系刨嘅， 系 削完笔咁样，你就将 wasabi 嗰个头咧就削削咗佢出嚟咧，就唔使话真系好尖嘅，因为你唔系真系要写字嘛。咁你咧就削咗个头之后，大概你知道边一个嘅份量系嗰个冇 wasabi 嗰个皮喺度啦，你就攞嗰啲磨 wasabi 嗰啲磨咧，或者你冇嘅，你就攞啲粗幼少少嘅磨萝卜蓉嗰啲板， 系 磨咁啊磨咗嗰啲 wasabi 出嚟，咁你望落去嘅时候，其实已经好有植物嘅纤维，而且好香嘅。 嗯， 虽然都系工备，但系你真系会觉得系有一种植物嘅香喺度嘅。咁用呢一个嘅 wasabi 磨咗出嚟之后咧，就再喺嗰啲冻咗嘅寿司米嗰度就再捞， 系 好啦，捞到咁上下嘅时候，又再等佢均匀咗啦。再面头咧就放少少，你可以放呢一个木鱼即系嗰啲抌落去会自己跳舞嗰啲咧，系啦，你可以将木鱼咧少少咁啊抌落去嗰度，最好就再将佢切细少少先，然后就再捞。咁呢一个饭咧就真系可以就放喺个紫菜上面咧就铺平佢，然后就再将嗰个吞拿鱼咧就再将佢切成咧大概系四只手指咁长嘅阔度啦。咁啊准备可能六条呢一六块嘅吞拿鱼，跟住就将佢卷。咁如果你话我卷嗰个力度我唔知点样拿捏得好嘅，你可以坊间都有啲盒仔啊，系啦，咁你用整卷咪嗰啲盒仔咯，咁唔系个个识整噶嘛，咪用盒仔有个模，跟住就将佢卷咗佢，咁啊切嘅时候都有少少技巧嘅，咁你都系用刀切啦，咁但系切之前咧，你就先将嗰个刀锋咧就落一两滴水， 系， 咁啊等佢喺个一滴水喺个刀锋嗰度咧，射落去，然后透过呢一个水滴咧，就可以令到嗰个嘅刀锋切呢一个卷物嘅时候咧，唔会咁黐，一切咧就可以好爽咁咧，就将呢一个嘅卷物咧就切开，然后就好靓，亦都好香嘅自制 wasabi 吞拿鱼卷啦。咁大家不妨试一试啦。 我的享乐时代。 上个礼拜就有介绍到呢一个大埔头乡嘅太平清照，船仔咧亦都有去过一两次。 你又真系去睇咗，见到你，我估唔到爆冷啊！今次 点 袋啊，喺大埔嘛，你行都行到去嘛。 唔似你会睇啊嘛。 唔系，因为我真系冇睇过戏棚啊，所以我系真系好想去睇一次。然后系因为佢都搞到几，我估因为十年一次咧，佢真系成个足球场都系戏棚，即 系 唔系戏棚啦，全部都 系。我就识多咗，即系识阿周树佳，我哋成光大学嘉宾咧，识耐咗之后咧，我对呢方面真系多咗兴趣。 系啊，其实好靓，我想讲， 好、啊、有文化嗰种风采。 系入到去咧，我系觉得好开心嘅。一、啊、虽然我唔系姓邓啦，系啦、啊，但我入到去咧，我觉得哇，大家都好似一齐凑热闹啊，然后好似新年咁样啊。 嗯， 系啦，有种乡村嘅热闹风情咁样啦。咁、 嗯、 睇、 嗯、 虽然睇粤剧咧，我自己都唔算睇，都冇睇过，其实可以咁讲，即系一套叫做唔系电视机 嗰 啲，系啦，我真系 excited 坐喺度睇咧，又发现比我想象中系好睇啦。咁、 嗯、 另外咧，想介绍下，除咗系 啲工价都好犀利， 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好睇。除咗戏棚之外咧，佢入边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譬如系有拜到，即系我拜咗神嘅，我记得 系 系啦，我有试过去装香嘅，因为我都想睇下成个、嗯、其实嗰个成个习俗系点样啦。咁、嗯、除咗有戏棚，仲有譬如啲大事殿啊等等嘅嘢。嗱，不过咧，我想分享就喺入边食嘢。 系 有好多怀旧小食，咁当然有呢一个麦芽糖饼啦，呢个小学嘅挚爱。咁但系咧，我竟然见到一个佢隔篱就卖紧一样叫吹波糖。咁我见到我以为系吹波胶嗰啲啦，但佢唔系，佢系咧有四隻色，有唔知 vanilla 味啊，士多啤梨味咁样啦。咁样咧我就佢就话啦，嗱你吹个波啦，咁样吹完个波就有奖啦，咁样实际上原来系点咧？就系、是、一个其实佢都系麦芽糖嚟嘅，佢、 嗯、 会整到咧好似一个水滴咁样。咁但系咧，佢嗰个味咧就会长少少，你就可以透过个味咧吹落嗰个波度。 哦，咁啊真系变咗个， 佢系可以吹到真系变一个波嘅。 哦， 咁但系咧，你就要吹到佢某一个，佢就会有个框咁样啦。佢就话嗱，你吹到过某过咗呢个框咧，咁你就可以有大奖啦咁样。 哎呀，我都冇食过呢一只喎。 系、哎、好好玩，不过我输咗，不过我吹爆咗。 系，咁你又冇你又唔识咧，真系。 咪太心急。 可唔可以吹多几次，吹到得鬼子噶？ 你俾多几次钱咯，都可以嘅，系啊。咁我试咗啲新嘢咯，我发现可唔可以以前啲嘢食咁好玩嘅？ 系啊， 而家啲嘢食好似可以玩翻多啲呢一类型嘅嘢啊！ 咁大家留意多啲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